早晨啊，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白泉路提下你啦，咁啊，雷暴警告咧，朝头早嘅时候啊生效紧嘅，咁啊，出边27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8%，喺今日咧就系2021年嘅7月30号，你睇，哇，时间过得几快啊，我哋进入咗呢个下半年之后啦，2021年嘅下半年啦，咁啊，随住奥运升起咗之后啦，咁啊，我哋亦都咧就好快脆，哇！喺下个星期再见大家就已经系八月份啦吓，咁啊，所以咧要继续好好地把握住我哋自己嘅光阴啊，做一啲自己想做嘅事情，咁啊，把握时间好紧要噶。希望今日嘅你咧，亦都可以咧好好地掌握到自己嘅节奏，咁就好啦吓。咁啊，嚟到星期五嘅时候，咁啊，继续努力工作，然后听日就可以休息一下啦。 晨光每日一格。 咁啊，成日都会话希望大家咧可以把握自己嘅时间，又会同大家讲啊，如果可以做到自己中意嘅事情，一件快乐嘅事咧。因为成日都会听到啲打工仔就喺度讲啦，你估我想做咩？咪又系搵两餐。可能有好多人真系会抱住呢一种嘅想法，咁啊，但系就算我哋真系要为咗揾两餐而工作，我哋都应该咧喺工作入边放多啲嘅力量，然后咧尝试下爱自己嘅工作，因为反正都系要做啦，点解唔做得开开心心呢？你越系想离开自己嘅工作岗位，你就越系要尝试去爱佢。点解咁讲啊？你爱佢咧，你先会做得好啊！当你做得好嘅时候，你就可以好快脆去到摆脱佢，因为你有能力同埋有条件，更加会有机会去到咧就系跳出第二个嘅领域。人咧最紧要都系讲求自己嘅意志，如果自己意志力好嘅时候咧，就可以有多啲选择嘅力量啦。今日嘅你处于一个边一个嘅位置咧，会唔会系想快啲得到一啲新嘅工作机会？会唔会觉得而家自己嘅工作已经系好满足呢？星期六日嘅时候，又或者当你有机会放假嘅时候，又可唔可以做一啲自己想做嘅事情呢？虽然我哋社会上面有好多规矩局限住我哋，但系有时候都应该俾自己放肆一下，轻松一下，做一啲自己想做嘅事情。 出花色重现，世上有足够铜钱，你要有你的发现，谁人能松开手扣？ 寻找终点是来吧，地方天缘有各种分岔，人生的改变来吧，独一光环，你不需自怕，谁要这地球童话，离群吧，抬头吧， 早嘅时间佢系柏豪，有佢一首歌曲《自由意志》。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又有我林慧 Barbie 啊。夏天天气咁热啦，好多时行到出街见到一啲饮品店，大家都会忍唔住想买翻杯冰冻嘅嘢饮，等自己消下暑。不过有冇谂过手上一杯清凉嘅手调饮品，到底当中嘅热量同埋糖分又有几多呢？营养师就话啦，由于添加喺饮品里面嘅都系人工果糖，并唔系真正嘅糖，对于胰岛素嘅刺激系更加激烈嘅。甚至会增高脂肪肝、心血管疾病、胰岛素抗阻等等的疾病风险，建议最好都是少饮为妙了。如果真的要饮的话，都有些建议可以尽量减糖的。由于奶茶含有额外的油脂热量，所以最好就是选择红茶或者绿茶、乌龙茶等等的纯茶类。最好应该避免添加那些珍珠、椰果等等的配料。另外，珍珠奶茶当中配料亦都有分大粒或者细粒的珍珠。由于珍珠的外层可能都已经裹满糖，以表面来计算，大珍珠沾上糖的机会反而比起小珍珠低，所以大珍珠反而比较健康。至于那些带有酸味的手调饮品，好像柠檬、百香果、蔓越莓或者西柚等等，其实含糖量亦都相当之高噶。营养师就话啦，冻饮其实降低咗味蕾对糖嘅感受，令到人觉得相同嘅甜度需要加更多嘅糖，所以佢就建议大家不妨试下酒冰啊，选择用常温嚟饮用，以免摄取过多嘅糖分。最后，佢亦都提醒大家，最好咧就少啲饮即榨嘅果汁，因为水果本身甜度都好高。店方有机会为了令饮品甜上加甜，再加额外的糖的。除了刚才讲的饮品之外，营养师也提醒大家，如果要购买一些纸包饮品的时候，都要多些检视营养标签上面的糖量。糖量越低就越好，如果归零的话就最好了。其实早前美国哈佛大学也曾经有研究调查，指每日如果饮两杯或者以上高糖饮品的人士，相比起每个月平均只是饮一杯或者以上的人士，女性死亡的风险大大增加了 63%， 男性就增加了 29%。 相同的情况底下，男士和女士因为患有心脏病而死亡的风险亦都高了 31%， 即是说每多饮一杯风险就越提高。再讲啊，吸收过多的糖分亦都好容易会导致脂肪肝、高血糖、糖尿病等等的问题，对健康的影响是相当之深远的。如果你都是钟情于手摇饮品的一族，建议你由今日开始慢慢戒咗佢啦。

迪士尼咧主題啊展開咗一個嘅特別嘅聯城。咁有一個咧就叫做科學秘密嘅展覽，咁啊由波士頓科學博物館同埋佢哋動畫製作室共同製作。好啦，現場咧就分為八大區域嘅，有50多組嘅互動展品，咁啊等大人同小朋友都可以拆解一下啊佢哋呢一類型動畫入面嘅秘密啊！啊動畫睇得多啦，咁但係點樣製作你又知唔知咧？係咪全部都係人手畫嘅咧？宮崎駿有啲就係，而家好多都電腦㗎啦。啊，全球首部全電腦動畫製作嘅電影就係咩咧？《Toy Story》反斗奇兵喺1995年咧就上映嘅。咁啊，當其時製作室咧咁啊不斷啊創作咧就係好多部經典嘅動畫啦。咁啊，亦都有之後有《Cars》啦，即係反斗車王啊。而家喺電影院上緊嘅《盛夏有晴天》啦，啊，仲有《海底奇兵》等等。要數咧都有好多啊嚇！好啦，今次呢個展覽咧就同大家講下喺第一部嘅動畫入邊，究竟美術人員同埋電腦科學家點樣去到互相通力合作咧？啊，所以咧呢個展覽喺科學館嘅，啊先可以咧就製作出一個咧超逼真啊，角色人物又生動嘅動畫。咁啊，展覽頭先講過分咗咧就八個嘅區域噶，介紹咧就係佢哋不同嘅技術程序，展出咗咧就50多組有趣嘅互動展品噶，仲有咧就實物模型同埋錄像節目。好，實物模型呢四個字係關鍵。喂，點解係關鍵啊？實物模型，所以你喺入邊咧，科學館入邊你會見到1:1嘅毛毛，即係嗰套 monster 咧，同埋大眼仔係1:1嘅，咁啊。老实讲，我都想去影下相嘅，1:1。好啦，喺一个叫做建构模型区入边，咁啊亦都可以见到反斗奇兵有巴斯光年，又可以同佢合照啦，并且可以荧幕上面学习啊点样建构一个虚拟嘅三维角色模型，啊制作出咧就系数码嘅一啲模型等等啊吓。好啦。第二个区域建立骨架结构区，咁可以咧睇下佢哋嗰啲人物嘅骨架。到表情区，第三个区域，仲有咧就系报警及摄影区咯噃。咁啊，透过咧就报警同埋摄影区入边嘅一个叫做探索实体重建蚂蚁岛嘅展品。咁啊，学习咧就譬如从呢个虫虫特工队嗰度就见到啲蚂蚁岛啊，到底点样做出嚟嘅咧？仲有几个区域嘅，包括咧就系角色动作制作区啦，模拟区。同埋咧就系灯光区、成像区，即系嗰啲佢哋嘅录像终于就系成为咗作品啦，咁样咁都好多咧影相位嘅，始终咧就系同公园合作啊嘛，系咪？咁啊，所以咧大家都可以有机会嘅时候去到望一望喺呢个香港科学馆入边嘅啫。 视觉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而脉搏迅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神让我上最不可解的一课？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你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顺从直觉可有对或错。一次浪都怕惹起风波，逃避你暗中跳动，忐忑交织的痛觉。是你吗？是爱吗？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这么震撼我，未了解。 之后你去 到科学馆睇到呢啲动画人物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心跳震撼嘅感觉啦吓？出边27度嘅气温，转头6:30翻嚟之后，晨光第一线继续嘅白元浩陪住你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观塘 APM 商场星期一晚转播奥运男子个人花剑赛事，大批市民在商场观赛。网上片段流传，在颁奖礼播放国歌期间，有人怀疑发出嘘声。警方回覆本台查询时，已确认已经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且会搜集相关证据。据了解，警方东九龙总区公众活动调查组已经展开调查，并且已经索取闭路电视片段搜集证据。香港羽毛球总会确认，正系参加东京奥运嘅港队羽毛球代表嘅球衣区旗出现偏差。羽总已经要求运动服赞助商改正，并且获承诺在今日提供印有正确区旗的新球衣，俾运商代表邓俊文和谢影雪出战铜牌赛。有网民发现，港队代表伍家朗、运商组合邓俊文和谢影雪的球衣上面区旗版本是1990年人大通过的区旗版本，紫荆花让紫荆花的花瓣较为宽阔，并非正式纳入区旗及区徽条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余总表示感谢社会人士和传媒的提醒。在科威特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与伊朗有关重启核协议的谈判不能够无限期持续下去。被视为强硬派的伊朗总统当选人莱希将会在8月5日就职。他当选后两日，即是6月20日，伊朗和六国为重启核协议在维也纳举行的谈判休会至今未恢复。布林肯在记者会表示，美国致力于外交努力，但这个过程不能够无限期持续下去。他说美方已经表明恢复互相遵守核协议的诚意和愿望。个波仍然在伊朗一方，要看德克兰政府是否准备做出必要决定，以重新遵守核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早前说，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谈判里面，在核谈判里面不可信，又批评美国坚持顽固立场。美国白宫呼吁国会再次延长驱逐租客禁令，以保障数以百万计租客和他们的家人。疾控中心去年9月实施联邦禁令，不准房东在疫情下驱逐租客，禁令将会在星期六届满。白宫发表声明说， Delta 变种病毒正是快速传播，一些未接种疫苗的人正是面临被驱逐的风险。总统拜登支持疾控中心延长暂停驱逐令，但根据最高法院裁决，需要国会介入才可以这样做。最高法院上个月以5票对4票通过裁决，批准禁令实施至到7月底。投咗赞成票的法官卡雅诺表示，除非国会明确授权，否则他会反对再度延长禁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早上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乒乓球的杜海琴我最希望点一首《不再犹豫》为香港队打气因为这首歌可以令我充满力量和信心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 2511-8211。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 一同关注职场新手关注组 青年人完全没有工作经验来自饮食业的雇主陈以婷以琳有什么支援呢 对于一些没有踏过职场的那么有些紧张的新同事呢我们都会建议一些重整心态的方法那么给一些员工去解决问题的 Made in Hong Kong 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起身啦吓 ,6 点37分嘅时间啦今日朝头早等我打电话俾阿钟哥先早晨啦钟哥。 早晨啦白元浩。 啊嚟到星期五嘅时间呢我成日有个习惯呢星期五呢就会因为都系工作嘅叫做最后一天啦一个星期嘅。咁就会望返之前啊今个星期做咗啲乜嘢呢对自己嘅工作满唔满意呢咁样。成日呢会好鍾意呢望返转头即係少少审视或者你一个小总结呢睇下点样进步囉。你会唔会有呢个习惯 㗎点解你要每个礼拜而唔系每一日呢 每日都有的但是每日呢真的太忙了。嗯、但是呢礼拜五呢今天变成礼拜六的时候因为我没有节目组嘛。那有些时间就可以望一望先。其实我都想每一日回顾一下的但有时夜晚呢都经常不觉意睡着了未回顾就已经睡着了。哦 咁你有冇係咪想話叫公司呢禮拜六都俾個節目你等你禮拜六都唔好諗回顧一下嗰個禮拜。 哦咁唔係要回氣我唔係要回顧要回氣呀鍾哥。 好得意嘅如果你呢個問題。咁一個禮拜回顧一次咁點解唔一日回顧一次呢咁如果你每日都回顧嘅話點解唔每半日呢如果每半日點解唔每一個鐘或者每一分鐘呢又或者如果係一個禮拜太耐不如一個月啦、啊 嗯、 一個月不如一年先回顧啦、 啊、 你電視節目都係一年大事回顧啦、啊、就唔會話逐個月咁樣啊。 咁、 啊、回顧係得意嘅。 係啦如果每一日回顧呢好似 heavy 得滯呀、啊、對自己 harsh 得滯呀、啊、有時你有啲位俾自己錯下跟住先至鞭策自己。 咁如果係咁樣點解啲人要寫日記呢 喔係喎。 日記其實就係回顧嚟㗎喎。咁其實都好 heavy 喎每日都要諗下。啊！我嗰日做啲乜嘢咧？咁、 嗯、 如果有寫過日記的朋友呢，必定會經歷過有些日子呢，就是只是寫我今天吃了什麼，跟住呢沒東西寫了，因為好像冇乜特別啊！嗰一日，好平淡咁样过咗一日啊！ 系啊，而家日记就变咗 Facebook 啦，都唔写啦， 系啦， 整张相咁样， 仲有几多人写字啊？讲真， 系啦， 系啊，系就喺嗰度好唏嘘添，咪 同埋日记咧，我好怕一样嘢咧，就是、可能我突然之间两脚一伸嘅，又或者咩冬瓜豆腐嘅，如果我有写日记嘅习惯咧，咁我咪突然间变咗赤裸裸咁样喺人哋面前出现咗咯。 喂，咁如果系咁，嗰张就系、是、叫做咩？即系大家嚟试，写定啲嘢，等呢啲人知道你曾经做过乜嘢咁样啊？ 唔系你话嗰啲银行密码，你就搵位写低啫，系咪？有时呢啲仲要自己，如果即系冬瓜豆腐咗嘅时候，人即系睇紧自己嘅嘢，你又起唔到身阻止佢啊嘛？ 咁关于咧，即系回顾啊，你讲到去譬如话每个礼拜望有咩都好咧。回顾呢一样嘢，其实点解我哋要回顾？即系我记得翻我曾经做过啲乜嘢，咁又点咧？即系有冇谂过？ 我谂到，我谂到嗱，回顾咧系有阵时，譬如我自己啦，我会选择去谂翻一啲开心嘅嘢嘅，因为我唔系好中意谂嗰啲唔开心嘅嘢。谂完咧，谂完又点啫？谂完又系苦瓜干咁啊！你不如谂多啲开心嘅嘢，所以我回顾咧就会谂翻啲开心嘅氹自己啦。 如果你回顾嘅时候要谂啲开心嘅氹自己，咁即系当下你唔开心咯。 唔系而家我想更开心啫。 如果你当下开心，你唔会啊，即系等于你笑紧嘅时候，你唔会谂啊，我对上一次笑咧系笑得更开心，你唔会谂噶嘛。你唔会谂噶。 吓，唔系系有阵时个人咧静咗落嚟嘅时候，或者自己坐喺 cafe 啊写紧嘢，都想突然之间啊好闷，跟住谂下谂下嘢嘅时候咧，嗰啲位置我就会谂翻啲开心嘅嘢啦。 其实以前听过一个比喻，咁佢就话：，回顾我嚟做乜嘢咧？佢话我哋人生咧就好似揸车咁样，咁向一路向前行啦。咁你向前行，即系你要向前望噶咯。如果唔系咧，就会撞车啊嘛。 系啊系啊， 安全我要向前望，但系你净系向前望系唔得噶。如果你学车嘅时候，教车师傅都同你讲，记得望到后镜。 啊，系、哦。 点解要望到后镜啊？你唔知道后面会发生咩事，或者你要提高警惕，所以佢就人生咧，就好似人生道路里回顾，就好似人生道路里边嘅倒后镜咁样咯。你其实你要向前望噶，因为你系人生系向前行紧噶嘛。但系偶尔咧，你都要望一望倒后镜里边曾经行过啲乜嘢路。咁你先知道究竟你而家系咪安全啦、啊？系咪应该点样做啦、啊？快啲慢啲啦、啊。咁但系。等于揸车一样，你亦唔可以经常望住倒后镜嘅，你经常望住倒后镜又会出事嘅。 主要望前边噶嘛， 系啦，所以人生咧，其实你又要不断向前望，但系偶尔要回顾一下咯。 哦，喂，好啱，钟哥呢个比喻嗱，我哋又要向前望，睇下路面有冇障碍啦、我哋又要向前望睇咩咧？睇路牌啊，即系睇我哋条路点行啊。 我哋要转左定转右，你唔可以斋靠。倒后镜你就知道点行，你又系要向前望噶嘛。咁不过即系成日都话，你回顾嘅时候，咁如果系咁回顾冇乜用啊？回顾嚟做乜嘢咧？回顾其实就系话俾自己听，你曾经行过啲咩地方，原来最后咧你系行得过，你可以跨过咗呢啲嘢，所以你可以继续向前行咯。即系好多时候咧。人呢即係去到某啲地方会觉得哎呀我唔知点行啊条路好辛苦啊或者諗好多其他唔应该諗嘅嘢呢。其实话嗰个时候你咪应该回顾囉。因为更难嘅路喺以前啊你已经行过咗啦。 係啊即係睇返以前哇好辛苦嗰啲路啊原来我过咗喇喎。 唔、好意思我啱啱突然间点解我哇一声停一停呢唔係因为諗起回顾嘅嘢而係因为我呢边啱行咗个雷啊。 哦係咩 好大，哇！怕好， 哇！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八点半钟啊，钟哥，提一提你。 收到，收到，咁大家要小心啲啦。系啊，即系讲翻嗰个回顾，其实就系呢个意思啦。即系有时候咧，你要谂下，原来我行过咗嗰啲道路，原来我系过到嘅。所以就算你前面有啲更难嘅难关咧，其实你谂下，过咗听日之后， 你咪過咗咯。 嗯， 所以唔需要話諗好多其他唔應該出現嘅思想。 嗯，咁啊， 講呢啲，大家好似講到好似嗰啲 DSE 放榜之後同啲考生講嗰啲嘢，係考得唔好唔緊要嘅， 唔係因為 過咗噶啦。 人生嘅每一日咧，其實都係放榜同考試嚟嘅，係咪？ 嗯，都係嘅，其實每一日都係一個人生嘅考試咯。 啱啊，啱啊，好啊，快啲翻嚟考試啦，鐘哥，我哋一齊。 係啊，係。而家趁啲雨唔係好大嘅時候啊，好， 好，轉頭見。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準備四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應無窮無盡正能量。你一起身就會陪住你。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百科， 我自己咧就中意榨汁嘅，榨咩汁啊？例如苹果汁啊，苹果加金笋汁啦，我自己中意饮啦。橙汁我中意饮啦，西瓜汁我中意饮啦，梨啊雪梨汁我中意饮啦。我发觉我都几中意饮果汁噶，唔知道你又中唔中意咧？话时话。突发奇想啫，榴莲汁我真系冇饮过，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好啊，睇我嘢唔讲，讲翻啦榨汁啦。晨光百科度咧睇到一版咧就话到，喂，鲜榨嘅果汁大家都好中意啦，觉得营养啊、纤维啊都多嘅。不过好多人咧都遇到一个烦恼啊，就系、是、对于譬如果汁啊，例如苹果汁啊、梨汁啊、桃汁啊，如果唔即刻饮咧就会氧化变色、啊。而一种讲法咧，就系加入咗咧，就系柠檬汁啊，就能够保持住果汁原本嘅颜色，系咪真嘅咧？今日有好多人咧就做过类似嘅实验啊，吓，发觉咧就一分钟之后加入咗柠檬汁嘅苹果汁，同啱啱榨出嚟嘅时候颜色嘅真系差唔多，都系咧明亮嘅浅黄色。而未加入柠檬汁嘅苹果汁咧，可以明显见到就深色，开始变成咧就系褐色啦。加入咗柠檬汁嘅都系基本保持住颜色不变噶，咁而冇加柠檬汁嘅咧，都已经明显变咗颜色啦。柠檬汁确实能够让啊鲜榨嘅果汁冇咁容易变色噶，系因为啊好多蔬果入边咧都含有一种叫做多酚类物质，咁啊都会氧化嘅，咁啊平时被分隔嘅细胞不同嘅区域入边不会发生呢个反应，咁但系榨汁嘅时间细胞就被破坏，呢两类嘅物质就会碰撞一齐啦，遇到氧气就会发生氧化嘅反应。如果咧柠檬汁咧佢入边嘅一啲嘅氧化酶啊活性啦，即含有维生素 C 就具有强还原性，都可以缓减蔬果嘅氧化作用嘅。所以如果你想保持得耐啲嘅，又唔怕啲味有少少酸嘅，不妨下次榨汁嘅时候又加翻啲柠檬汁入去啊！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与错过，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压力如暴雨，泼不熄心中那圣火，内驱力从没有离阻。输及如破输，看不出之后人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战胜荒诞，是成真的我。用血汗燃亮这团火，赢了我信念， 比得奖更自豪； 赢了我态度， 输得起也是好。 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 有一首歌曲叫做《坚持的意义》，咁啊同你睇睇天气方面啦，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嘅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啊大概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 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下乜嘢？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亦都有时颇大，同埋又系有狂风嘅雷暴。下周初依然系有骤雨噶。而家几多度啊？28度，相对湿度89%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一至到二低水平。不过要注意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8:30啊！好似头先阿钟哥身处嘅地方都听到嘣嘣一声嘅，希望你身处嘅地方咧就冇咁大雨啦吓。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今日嘅我哋晨光第一线啊，职场 KOL， 咁啊，讲下行山，咁啊，邀请到就雷利计划香港主席 Debbie， 咁啊，继续上到上嚟嘅，早晨 Debbie， 早晨， 啊，上次咧就同我哋讲惠顺径啊，喺呢个第二段嗰度咧就已经讲到，都有几多靓嘅风景睇噶咯，咁仲有冇啲咩特别嘅景色喺第二段嗰度我哋可以揾得到咧？ 系啦，上次讲到去咗布拉山石矿场啦，咁其实之后咧就会上小马山，就落翻去咧大概。柏架山道啊，鲫鱼涌树木研习径咧，嗰度都有啲古迹，都可以叫古迹睇下啦。 喂，嗰度多古迹添， 系啊， 其实嗰个位。 咁其实都系讲翻我哋以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咧，香港保卫战嘅时候嘅一啲古迹嚟嘅。咁啊，嗰阵时咧，英军咧就为咗驻守呢条防线啦，咁其实咧就兴建咗一啲炉灶啊，咁啊啲石红砖嘅炉灶嚟，好大嘅，有一座座咁样，一座座咁样咧就。俾當時英軍駐守嘅時候咧，準備啲糧食咁樣，有糧倉嘅位置咁樣嘅。咁但係當然真係好可惜啦。咁當年其實因為呢啲爐灶係一早已經興建咗去預備，咁但係咧，即係因為呢個香港保衛戰，其實經歷咗只係短短嘅18日就已經即係失守啦，俾日本攻陷咗啦。 爐灶都未用啊！ 其實係啦，即係所以都好新淨咯。咁大家都可以去。不妨經過的時候看一看，又認識一下香港的歷史咯。 而家都好多泥土堆咗喺度噶啦，喺爐灶入面。 係，咁度有啲小植物喺入邊。係 啦，就冇 諗住， 冇諗住喺度綠翻面。 煮嘢食係啦，唔得嘅咁。係 啦，我知道 咧，喺郊野公園。 其實喺嗰個爐灶附近嘅位咧，仲有啲係以前嘅練靶場。系啦，喺啲小路又可以去啦。嗰啲小路都系幾步路嚟嘅啫。咁大家都可以揾下，睇下會唔會見得到。同埋我記得上次我有去過柏架山呢一帶嘅時候咧，仲見到有啲舊嘅遺跡係咩咧？就係嗰啲纜 車 啊，係纜車墩啊，即係一大嚿石墩。咁其實咧就可以幻想翻以前為咗搬運一啲人又好或者貨物都好啦。就起咗，真係講緊香港第一個纜車。 係。 咁但係就當然而家拆咗啦。 係啦，得返啲墩喺度囉。咁但係都幾特別嘅，因為其實都某啲都幾完整嘅，有24座嘅。咁但係雖然佢就唔喺惠順徑嗰度嘅，不過都喺附近啦。有興趣大家都可以上網先揾好定資料，因為啲路都唔係話真係咁明顯嘅，唔會好似惠順徑咁明顯。咁但係即係可能結伴同行啦，揾定資料，大家都可以去睇下呢啲纜車墩嘅位置 啦。啱啦，好啦，咁我哋即係行埋呢一個柏架山啦。咁假如我哋真係完成咗港島區嗰一個部分嘅惠順徑啦。咁跟住我要使用呢个交通工具再去第三段喎，係咪 ,Debbie? 係啦，第三段呢就係油塘去到井南树嘅。咁少少历史啦，就係其实以往呢係应该係蓝田去井南树嘅。咁点解呢？因为你知其实油塘地铁站都係近即係虽然都好耐啦，咁但係都係比较新㗎嘛，以往都冇㗎嘛。咁所以以往就搭地铁就去到蓝田，再行翻个油塘咯。咁而家即系改咗有油塘地站，咁大部分人都会直接喺油塘再上山咁样嘅。系啦，咁呢段咧就9.3公里啦。咁啊，即系大概咧需要行4个钟啦。咁第一段咧就会喺油塘经过将军澳环永远坟场个入口咧，就会上我哋叫魔鬼山啦。咁上面都有一个。即都系远离咗少少惠顺径嘅位咧，就有个炮台山嘅，即系魔鬼山同炮台山其实同一样嘢嚟嘅，吓系一个碉堡位。 唔系港岛嗰个炮台山， 我 嗰啲听众一听嘅时候， 系好混乱系咪啊？系，其实已经过海噶啦，系啦， 而家喺九龙嘅， 冇错。咁咧，其实点解叫魔鬼山都有段古嘅？咁就系话清代嘅时候咧，呢个位咧就俾啲海盗占据，咁啊做咗啲罪恶嘅温床，咁所以咧附近嘅村民咧就成日话系啲恶魔啊。恶魔山啊，咁所以英文咧就反而译埋做 Devil's Peak， 咁所以啲人咧就叫做魔鬼山咁样啦。 咁即系啲恶人啊， 十大恶人住咗入边咁啊， 系啦系啦，咁所以就而家大部分都叫魔鬼山嘅。咁但系因为在以往啦，讲紧遗迹嘅时候咧，即系讲紧啲碉堡啦，亦都系讲紧之前话香港同日军打仗嘅时候咧，呢一边就系守住咗维多利亚港东边嘅入口嗰啲炮台嘅遗迹咯。咁所以。啲人就會可能叫翻炮台山嘅位置咁樣啦。咁嗰度雖然冇咗炮台，咁但係其他嘅位置咧都係都保存得幾好嘅，同埋咧係一個好好觀賞日出同日落嘅地方啦，望住東邊嘅海岸啦，睇翻將軍澳新市鎮啦，咁所以都係一個好好嘅打卡位置嚟嘅。 係啊，香港行山嘅一樣嘢，即係外國都比唔上，就係我哋好快脆可以上到山。而我哋上到山嘅時候，我哋睇嗰啲風景咯，原來喺個城市側邊嘅啫喎，咁樣。 係啊，其實真係好方便，因為流塘搭完地鐵就可以出去上去，就去到呢個魔鬼山咁樣，就再繼續行我哋嘅維翼順徑咯。 係啦，係咪地鐵一出嘅時候就已經好快脆就？ 我諗差唔多係啊，15分鐘就可以上到山噶啦。 嗯，係啦。咁如果你話有參加埋，譬如都係維翼順徑嘅雷利比賽嘅時候咧，就已經大會又有啲指示牌，就一出港鐵。 系啦，会有啲箭嘴啊，有啲师弟啊，导住条路咁样去咯。咁当然都会玩比赛嘅时候都会有人手指下路啦，咁样咯。咁如果你话纯粹系练习嘅，咁啊巴士路线都有好多车去油塘嘅，即系14号啊、214啊、29D 啊，喺新界出嚟嗰啲都有嘅，咁样咯。 嗯。好，咁如果行完呢个魔鬼山之后咧，我哋又继续喺呢个维信径出发噶啦。第三段系咪已经完结咗，定还是仲有其他靓嘅位咧？ 第三段就喺油塘去到井栏树啦，咁中间会经过啲地方系马油塘村啦，咁靓就唔系话特别好靓啦，咁但系最主要其实都系喺上完魔鬼山，跟住上五桂山望翻将军澳啊、西贡半岛啊嗰边嘅景色咯。咁、之后就所以呢一段就都比较容易少少嘅， 系啦。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啦。 系啦，咁之后就去到第四段啦。第四段咧就系井栏树去到慈云山嘅沙田坳嘅。咁呢一段就8公里长啦，咁需时大概3个钟啦。咁、如果去井栏树咧，其实都好方便嘅，好多。公共巴士都去到嘅，基本上系嗰啲搭去西贡嘅车都去到嘅，例如91啊、91M 啊、92啊、96R 啊、96R 就可能喺新界或星期日或者系公众假期先至会有嘅。咁、另外系啦，西贡啲小巴咧，全部都可以经井栏树咁样落车嘅。 嗯，咁啊，井栏树又容易去啦。嗱，条路你头先都话，譬如8公里，或者有啲网站就会写话9公里咁样啦，需时3个钟，但系都系啲冇补给嘅路线嚟嘅。 系啊，得起点嗰个位置就即系井栏树可以啊，有啲士多买一买啲食水啊，都有啲餐蛋面啊可以食咁样咯。咁但系上到去中间上埋东阳山去到慈云山先至再有补给嘅。 嗯，咁所以如果大家喺天气热嘅时候啦，你知道香港夏天嘅啦，系咪？咁啊，都多数咧，如果10公里嘅路咧。可能大家會預兩啲水， 兩啲就安全啲啦， 安全啲啦，係咪？即係正常人嘅。 咁因人而異啦，當然。咁所以有啲譬如出得多汗嘅，咁啊更加可能要帶多少少水咯。 係啊，咁啊帶多少少水又要留意條路又唔好太長喎。 係啦，同埋難度啊，嗰啲上升嗰啲都好重要嘅。 係。 咁講下條路線咧、就其實一開始咧，井欄樹咧去到濠涌咧，我哋叫以往嘅西贡古道嘅，即系当以前即系啲交通啊、路线啲道路冇咁方便嘅时候咧，以前啲村民咧就系靠行呢条路咧，由西贡种出九龙噶啦，咁所以呢个都几特别嘅条路，铺得几靓嘅 古迹路嚟，其实都算 系啦，叫古道咯，西贡 系咯系咯系西贡古道 系啦，咁跟住去到大南湖嗰度啦，咁之后就开始辛苦啦，亦都系呢一段嘅打大佬啦，我哋叫东阳山。咁咧，佢就要都上好多級嘅，亦都好似之前講一樣啦，即係佢冇乜遮陰啊，咁所以 keep 住好多樓梯係咁上。我自己行都記得，唉，行極都未到㗎。 最辛苦咧就係烈日當空嘅時候行咁多級樓梯。係 啊，即 係到咧， 即係以為自己就到啦，就到點解行極都未行到？咁呢一段就真係即係有啲打大佬嘅感覺嘅。咁、所以如果可能冇咁有經驗嘅，可以建議大家帶一對行山足啦，幫手借下力啊，都有好大嘅幫助嘅。 嗯，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咧，東陽山咁都係辛苦嘅一段路嚟㗎。好啦，咁如果行完咗之後咧，去到下一個位係咩山呢？ 其實去到東陽山咧，就已經

啦，听完哔哔两声之后咧，咁啊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朝早7:07嘅时候啦。28度嘅气温啊，咁啊一开节目嘅时候都同大家讲下啦，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嘅，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喺交通方面，今日咧有我哋交通组嘅二玲喺度啊，你好啊二玲，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系啊精精神神啊几好吓，咁啊交通方面有啲咩特别提醒咧？ 交通方面都算正常嘅，咁较早前啦，观塘道就有爆水管啦，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嘅快线啦，而家重开翻噶啦，就系、是、爆水管修复咗啦。咁另外啦，就系观塘嘅茶果岭道啦，有道路工程，去鲤鱼门道嘅方向近中华电力站慢线啦，仍然系封闭紧，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啦。咁最后咧都提提揸车朋友，就喺天雨路滑啦，记得要小心驾驶啦。 咁啊，二领都系我哋交通组工作啦，系咪先？咁啊，成日都会留意住啲交通情况，有样嘢好好奇。 系。 香港有冇一日系唔爆水管嘅咧？ 好似真系有啲困难喎、 哦。系嘛，都见得几多爆水管喎、 哦。系啊系啊，即系水管急收啊，爆水管啊。 系咯系咯，咁啊，如果即系可以啲水管再襟啲，咁啊好啦。 系冇错啦，咁大家就唔使咁多封路啦。 系啊，唔好影响到我哋太多啊吓。 系，小白即系而家都奥运啦，你应该都追住呢个决赛去睇啊。 东京奥运知多啲啊嘛。 系啊。我记得咧，即系我觉得最开幕嘅嗰一个咧、我最有印象就系佢嗰个真人版嘅图标。 哦，由以前咧睇红白嘅咩扮嘢大赛嗰啲咧，都已经 系 有嗰只扮嘢大赛，你出咗世啦咩？嗰阵时 未啊未啊，我又睇片咯。 唔该晒，跟住咧。 跟住咧就系、是、即系我觉得嗰、那个哇佢哋好劲啦，佢哋嘅准备功夫好多啦。咁、但系咧即系佢哋嗰啲图标咧，而家有好多二次创作啊。 哦， 即系譬如日本啦，佢哋可能会将一啲动漫嘅元素摆咗落去啦，咁就即系做咗一个 logo 咁样啦。咁然后咧有个日本嘅妈妈咧，又将即系臭 B 嘅日常咧又摆咗落去。就咁，但系嚟到香港咧，我就觉得都几有共鸣感嘅，就系咧佢有一张图咧，佢系将个剑击嗰个图标咧。将嗰把剑咧改咗做一把反咗嘅遮，咁然后另一只手咧、就拎住个公事包。 系哇，香港人嘅日常啊，呢、這个系。 系啦，最中意翻工啊！佢呢、這个佢嗰个名咧叫做打风越野翻工咯。 系 系啦， 系咪最中意翻工啊？又要括弧嘅呢个就。咁啊，都几得意啊！呢啲系嘛，公仔。 系啊，系啊，仲有一个，你估下，一个咧系一个男人啦，孭住一个女人啦。咁、个女人咧就拎住部手机影相。 系。 咁你估下呢个系咩嚟？ 我追紧呢个偶像。 系 啊，所以真系好贴地啊！呢啲 几好吓，咁啊有时间咧，大家上网又望下，咁啊叫做治愈一下自己啦，系咪？氹下自己开心都好啊！好，唔该晒二玲，唔该晒。咁啊，交通方面咧就系咁啦，天气又如何咧？喂，欧出边天气点啊？ 喂，早晨小白啊，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喂，唔系好 up 得出 Happy Friday， 因为我自己都揼紧雨啊。 哎呀，你快啲揾个地方唔好揼雨先啊嘛。 我都冇乜所谓嘅，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系咪先？运动员教晓我哋咧，就每一日咧，就算有啲难处啊，有啲难度咧，都挨得过去啊。咁我哋都挨得过今朝早呢场雨啦，绝对系。不过依家即系自己伸只手出嚟咧，最经典嗰啲电影画面咧，去感受一下。是有雨的，不过又未至于绵密到哇真的一定要攞把大遮，咁你如果依家啱啱出门口呢冇大遮呢，你快两步呢都会揼湿身，但係呢就未至于揼到全身哇湿晒喎点算啊，唔掂喎，返到公司要晾干返自己啊，咁未至于呢个情况嘅，咁继续有雨啦，咁望深啲个天空呢，你见到都有少少蓝天底喺度嘅，希望就转个头雨过天青啦。至于你话喂有冇雷暴警告啊，要交返小白 有啊有啊 讲佢啦， 有啊 系啊。喂，但系咧，礼拜六日好似天气都唔太稳定，系咪？ 差添啦，直头，所以咧， 即系差添啦。哦，咁啊，即系减少啲户外活动啊，可能都即系你话，喂，去沙滩啊，即系游船河啊，嗰啲就要睇住啦。因为如果你有雷暴警告，你唔好落水啊。即系呢个咧，就系有阵时啲船家咧都未必会提嘅。不过如果你喺嗰啲室外游泳池，即系譬如嗰啲会所啊，又调翻转头嗰啲康文署嗰啲。室外泳池咧，其實佢都不斷會有廣播嘅，就係話，喂，依家雷暴警告生效啦，咁啊，你避得到都唔好落水啦，或者直情唔俾你落水咯。咁啊，我因為好耐冇去公眾泳池游水啦，咁唔記得咗係佢勒令叫你上翻水，定還是一樣嘢就係話，喂，即係都勸喻啦，咁樣，因為你俾咗錢入場，如果突然間個雷暴警告係 哇長達有時好長㗎嘛，去到成五六個鐘都有㗎嘛，咁但係佢又俾你入場喎，又唔俾你游水喎，咁有時啲泳友都有啲掃興，再加上我支配咁中意游，即係咁勁呢游得，你都會突然間即係好似嗰排呢即係吉劍勁啲，你又想試下學吉劍，跟住、呢游水嗰排你又覺得自己都游得到咁快咁樣係咪就游下水咁樣囉。係呀，咁即係希望之後早大家即係今日留喺室內度做啲伸展運動啦。咁啊，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啦，越落越大啲雨。 好，咁啊，快翻入嚟啦嚇，唔該曬。咁啊，詳細嘅天氣方面啊，多雲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嘅氣温啊大概30度啦，吹和緩嘅西南風。咁啊，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雨勢有時頗大，以及亦都係有狂風雷暴。下週初仍然都係有驟雨噶。咁啊，而家2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8%啊。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早上嘅8:30鐘嘅，暫時啊，轉頭又會再同大家 update 下噶啦。 晨光大学， 早晨，佳哥。 早晨，早晨。 嗱，又要问一下啲民间传统风俗。原来听阿佳哥讲话，下个星期一咧，即系呢个农历嘅6月24，有啲特别日子。 系啊，嗰个系传统咧，中国人嘅关帝诞。关帝诞。其实关帝诞有几个嘅。 系。 民间嚟讲咧，譬如有5月13啦。咁亦都有9月初9啦。咁但一般嚟讲咧，最重视咧都系6月24。 点解咧？ 約定俗成啦，同埋呢日嗱5月13咧，其實咧就喺民間裏邊講，雖然話關帝誕啫，但係嚴格嚟講咧，嗰、那個唔係關帝誕，嗰、那個係關平太子誕。 係 關平太子，但係部分嘅人咧，佢哋係用咗嗰日當係做關帝誕。9月初9係咩咧？關帝升天，即係關帝死，俾人殺嗰日啊，死嗰日啊。所以咧，真正嚟講，6月24更為重要啦。就咁解。 所謂嘅誕係咪即係話佢出現嘅嗰個日子，即係誕神咁樣？ 一般嚟講，我誕神誕神誕吉誕生嘅日子啦。但係我哋民間傳統咧就咁樣嘅，慢慢流變落嚟咧。所謂誕咧，就已經唔係話出生嘅，有時死嗰日都叫做誕嘅，即係去世嗰日，甚至乎係咩咧？譬如觀音啊，咁啊，民間相傳佢出家嗰日都是叫做誕的，即係咁樣。所以咧，如果一個誕字嚟講，喺我哋心目中咧，其實就唔係話淨係出世咁簡單，其實可以嚴格嚟講叫做紀念日，一個神嘅紀念日。 即係總之有啲特別嘢發生。 最重要的日子 係 啊，咁就 perfect 啲啊，即係咁嘅完美啲啊。 咁關帝誕大家又會做啲乜嘢咧？ 嗱，關帝誕咧，香港嚟講咧，就唔係特別啲盛大嘅啫，唔係特別盛大。一般嚟講都係啲鄉村啊，或者個人去拜嘅咁啦，即係冇話少咗好多嘅咩擺酒啊、荷蛋啊、花炮會啊，去廟度拜啊咁樣，已經係少咗好多呢啲嘢噶啦咁樣。咁但係因為民間好多人都會拜關帝，點解咧？因為特別係做生意啊，做生意咧，你夾喺啲鋪頭入邊啦，基本上都係擺關帝嘅，一係關帝，一係財神，係咪啊？因為關帝咧，俾佢哋視為一個咧就係公平正義啦，兼咧傳說中咧。佢當年啊，關公千里送嫂嘅時候咧，同阿曹操要走啦。咁咧，曹操同做佢話：喂，我即係俾咗咁多水你，養咗你咁耐，咁樣點計咁樣？咁啊，關帝咧就拎翻本帳簿出嚟啊，將佢咁多喺度煮咁耐，曹操俾佢 集低曬嘅， 全部集低曬。嗱，我冇要多你一分一毫嘅。俾翻本嘢，所以咧啲人就認為佢係會計嘅始祖啊！ 哦， 係咁樣嘅。 我真係唔知喎，呢個第一次聽。 係啊，有個咁嘅傳說㗎，係啊，係會計嘅始祖嚟㗎，咁樣嘅。咁所以咧啲人就喺個鋪頭度供奉關帝咯，即係咁樣咯。咁所以通常都係自己拜多。係、其實關帝信仰咧，喺香港嚟講，以我落去做田野考察咧，客家人咧非常之蓬勃。我成日講香港有條叫做關帝之路啊。 系， 一帶一路聽過咧。 關帝之路係點嚟嘅？ 嗰條關帝之路咧，就係咧喺嗰條路一路行咧，條條村都有關帝廟嘅。 哦， 而咧行埋都客家村，呢條邊條路咧？丁角路，由丁角路大埔開始，大埔路、丁角路落到去鹿頸，好多個客家村咧都有關帝廟嘅。咁我可以證明一樣嘢就係咧，香港嘅客家人。佢哋係好重視關帝信仰，係啦，就咁樣。 關帝係咪同關公都係一樣㗎？ 就係嗰人啫嘛。 咁係咪即係話其實紀律部隊都算係中意拜關帝咧？ 係古惑仔又拜關帝啊！所以關公咧，呢個神格咧都幾廣闊嘅， 係 啊，中間好多灰色地帶嘅， 即係佢有好多唔同嘅才學啊，所以大家都樣樣嘢都好似啱喎。 係啊係啊，古惑仔又拜關帝。 警察又拜關帝。 嗯， 不過香港呢，以前在殖民地年代呢，早期因為都是外國人為主啦，白人為主，所以他們沒有拜關帝的。 嗯， 傳說呢，就是在二十世紀初，有一個東莞， 嗯， 東莞就是我是東莞人啦，東莞籍的那段時期叫做探長啦，即是現在就建莊的 CID 沙展，叫劉福，是他在將這個廣州的傳統逼咗落嚟， 嗯，係咪有啲故事嘅？即係通常咧都係話，可能發生咗某啲事，然之後同佢有關先至會帶佢嚟噶嘛。 啱，你絕推論絕對啱。 嗯， 即係據聞當時係有啲蹊跷嘅， 嗯， 咁啊搞唔掂，咁啊劉福探長咧就將就諗起，哇！不如我哋公務個關帝啦， 就請佢嚟啦， 請佢嚟啦咁樣。咁結果話破到案嘅，咁慢慢因為咁樣就流傳咗落喺警界入邊出現咗咁樣嘅。 嗱， 不過事實喎，到咗今時今日。據我了解，警察每一間警署入面其實都有有個所謂關帝廳嘅， 嗯， 但就唔係真係真正一間房嘅，就喺通常就喺晴天， 嗯， 警察嘅食餐飯堂側邊有個休息室，裏面會擠一個關帝嘅神龛喺度，咁啊啲夥計啦，即係行過出出入入咁啊，上柱香保佑平安。 嗯， 不過咧，傳說便裝咧就唔輕易去關帝度上香嘅，點解咧？ 點解咧？ 一上香就多 case 啊嘛。 哦。 所以咧，唔係立亂上香噶，啊，唔係立亂上香噶。咁咧，但係一般上香咧就軍裝， 嗯， 出出入入啊，整住香，咁啊出入平安啊嘛，咁， 樣。啊，原來係咁樣，有長知識啦嚇。唔該曬，嘉哥今朝。 好。 唔该晒佳哥，亦都唔该晒芭比啊！咁啊，早上7:18嘅时间啦，咁啊，天气方面咧有啲特别嘅变化，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就生效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而家都系生效噶。 这片雾，人海中漂泊，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昏暗困惑于天际，月尽归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To be the man I wanna be.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and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just a little bit more.笑毕竟狂傲，年月中漂泊，迷失中不知分寸，纯粹地看清这航道，抬头南天风吹散，担忧里学懂这一切，越准备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 一首歌曲来自 Tyson Yoshi 的 Better， 28度的气温，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都是现正生效的。早上的时间当然紧贴住奥运，所以我们晨光第一线入面都会有白元浩东京奥运一起知多一点。奥运圣火在日本东京燃亮，白元浩会在晨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奥运比赛项目除咗喺东京举行之外，日本其他城市都有机会举行相关嘅比赛噶。嗱，福岛县盈吾妻球场系位于日本福岛县嘅棒球场，啊，场馆可以容纳14,300人。喺今届嘅奥运入面，场馆就举行咗7场嘅棒球垒球赛事啦。之前日本同埋澳洲之间举行嘅垒球揭幕战啊， 就是东京奥运第一场的比赛。今届奥运利用了这个场馆，对日本来讲可以说是极具特别的意义象征，因为它代表着日本在311大地震之后的重生。 东京奥运知多啲。 大家好，我是李俊杰。我现在就是身处东京，今次来日本的目的就是代表香港电台采访东京奥运的。 在一片反对声音底下，奥运开始了都接近一个星期了。随着日本在金牌榜上面取得非常之好的成绩，似乎部分的日本人也都已经接受了东京奥运，更加发现奥运带来的正能量的好处。上届奥运日本金牌数目就12枚了，今届已经超越了上一届的成绩，有没有发现日本的选手是特别兴奋的呢？ 首先讲日本选手的方面，当然在见到日本选手的成绩相当好，大家每天都看着那个奖牌榜，但是我又没有特别好发现他特别兴奋，反而呢我自己觉得呢见到他们是特别紧张是真的。即係譬如一啲見到一啲日本選手啦，可能啲初賽輸咗啊，接受一啲媒體訪問啊，即係都會喊啊咁。我覺得原因之一咧，係因為佢哋喺主場啊，所以佢哋咧好想即係喺佢哋嘅國民面前咧，可以喺主場幫日本攞到好成績啦。所以即係如果輸咗嘅話，會特別唔開心啦，壓力都幾大。 東京奧運知多啲。 在采访运动员比赛场地入面，有没有哪一个场馆令到你印象最深刻最难忘呢？它独特的设计是什么呢？ 场馆来讲，在我现在暂时去过的几个场馆当中，我又不觉得说真的很特别的设计的。但如果真的要讲呢，我觉得我去过国立竞技场呢是比较特别。咁我冇入到去真係里面嘅，主要係喺开幕禮之前啦，咁嗰陣时都会去行下，因为睇下开幕禮之前会唔会有啲动静啊、啲花絮啊，咁喺外面行下咁。咁、那个感觉即係除咗好似一般嘅主场馆好宏伟咁样之外呢，就係佢外面啊挂咗一啲有漫画即係元素嘅一啲大嘅挂画喺度啊，有一啲足球小将嘅大智慧嘅一啲挂画，咁睇落去几特别，成个感觉咧就好日本咯。 今个星期可以话系港队嘅大丰收啊！喺你接触嘅运动员入边，会唔会有同佢哋沟通嘅时候，又有冇发现运动员已经开始适应咗奥运压力嘅节奏呢？ 其实咧，香港而家攞咗一金一银，我觉得其实对香港运动员都几有正面嘅影响嘅。咁佢有好多，当然都系话好开心啦。咁啲运动员喺选手村话睇嗰阵时睇到譬如张家朗或者系何诗蓓攞牌嘅时候，佢哋都好开心。同埋都覺得係一個正面嘅作用咯，覺得隊友真係可以攞到呢個成績，咁對佢哋一種鼓勵啦。咁我覺得，但係都唔少人其實都對奧運係有壓力嘅，因為始終都係幾年一屆啦，有好多你會覺得佢嘅表現啦，可能係未必即係同預期咁好啦。我自己覺得都係同即係呢一個奧運嘅氣氛係有關。 咁你自己又認為信心對下個星期賽事，例如係單車啊等等嘅賽事，會唔會有正面嘅影響呢？ 對於下星期賽事會唔會有正面影響呢？我就希望會啦，因為其實嚟緊一路都有好多唔同嘅香港隊嘅一啲嘅項目一路出緊嚟啦。過咗游水之後咧，其實有啲譬如劍擊啊、乒乓波啊，都仍然仲有項目。當然即係比較後期嘅。就是單車啦，大家都好期望單車可以有好成績啦。咁我都希望即係啱啱嗰兩面嘅獎牌可以對香港運動員有啲正面影響啦。 東京奧運知多啲。 咁你自己會唔會去伊豆嗰度採訪香港單車隊啊？ 咁呢伊豆呢就係、是、香港單車隊比賽嘅地方啦，咁我諗呢一個項目都係全香港人都好關注，咁我哋一定係會去伊豆採訪嘅。不過就而家因為疫情關係呢，喺交通上面都對於由其他地方嚟日本採訪嘅一啲傳媒都有啲限制嘅。咁不過呢好處呢係去到 單車項目開始嘅時候呢，我哋已經過咗14日嘅檢疫期啦，咁相對嚟講呢，那個限制會少啲嘅，我哋都研究緊啦，有啲咩方法啦可以去到依度係比較最方便嘅囉。 東京奧運知多啲。 本身奧運已經準備了大量的手信給人購買的，但因為疫情關係又沒有觀眾了，你有沒有經過一些手信的商店，有哪一種的手信認為是最有特色，大賣的又會是哪一款呢？ 手信店來講，因為之前都講過我們是不可以即是周圍去的嘛，在這個14日期間，我們唯一可以去到的手信店呢，就是我們新聞中心裡面那個，我們都行了兩次了，其實有哪種手信最有特色呢？其實都幾多款式的，我想即是日本的手信店都通常都不會令到即香港人失望。我覺得比較特色其中一種呢，就是我都買咗一啲嘅奧運的士嘅車仔啊，咁佢係個盒又擺得好靚嘅，咁一價大約係700多 yen， 又唔係好貴，咁又有奧運特色，又有日本嘅感覺，咁我自己都買咗幾隻，即係希望送俾朋友啦。咁其餘嗰啲都係大家想像得到嘅手信啦，例如好似啲 T 恤啊，一啲嘅筆啊，或者係比較日本特色嘅有一啲劍球啦，咁同埋有啲棒球啊都有嘅，咁都幾特別嘅。咁我都有問過嘅，其實問過手信店方面，因為我係去嗰度呢都有去做一啲嘅古仔返嚟啦，咁都有問到啲店員邊啲最好賣呢，佢哋都係話有吉祥物嗰啲公仔呢係最好賣。咁我諗就係啲人覺得，或者有啲外國傳媒呀都覺得，即係吉祥物係一種必賣嘅，所以都叫做係最好賣嗰種囉。 白元浩，東京奧運知多啲。 今日是7月30日星期五，农历6月21日，适宜开市、开仓、纳财、纳畜、祭祀、牧养、教牛马、安机械、会亲友。 有些不识、啊、 不识可以学啊。今日忌动土、破土、安葬、治病， 这些我有听过、哦、 可以深入了解多些。今日都是国际友谊日， 我会好好珍惜身边每一段友谊的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大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7:1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港铁表示，由于东铁线火炭站附近有信号故障，为审慎起见，列车经过火炭至大学站路段时需要慢驶。现时东铁线红磡往上水站方向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5分钟，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港铁人员正在处理事件。港队游泳代表何诗蓓今朝将会出战东京奥运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争夺奖牌。已经取得一面银牌的何诗蓓，昨日以总成绩是排名第二晋级。羽毛球混双项目，邓俊文和谢影雪组合将会同东道主日本球手争夺铜牌。观塘 APM 商场周一晚转播奥运男子个人花剑赛事，大批市民在商场观赛，网上片段流传在颁奖礼播放国歌期间，有人怀疑发出嘘声。警方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确认，已经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搜集相关证据。据了解，警方东九龙总区公众活动调查组已经展开调查，并已经索取闭路电视片段搜集证据。

早晨啊，7:36，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8%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都系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8:30。 老实讲，我自己系好中意搭巴士嘅，如果时间许可咧，系啊，嗰一日同屋企人咧，即系去下西环嗰边。即系饮杯咖啡啊，剩咁样，你知啊，西环好多， 好正啊，好似一个世外桃源咁样。 系啊系 啊，特别佢有啲海边嗰啲位咧，即系可以睇到日落噶嘛，都几好。即系去到最笃笃。 我知啊，码头嗰边系嘛，天气好就好啊。 系啊系 啊，大概系嗰度咯，即系可以倒啲水喺地下做香港版嘅 天空之镜 嗰度。唔好笑，我真系成日见到人哋咁样。 哦，系咩？ 系啊，我都成日见到。 系啊，原来好容易做到。 求其有潭死水就话。天空之鏡 咁跟住前排咧，咪落雨咧，喺啲電車路嗰度，傍晚時分咧，咪好多霓虹光管嘅，喺中環嗰度都好多燈啦。 嗯， 哦，跟住有啲攝影發燒友又係前面有攤水咧，跟住我覺得好奇怪。首先個景緻就係咧，喺架電車前邊有一堆麻甩佬。咁我覺得哇，做咩事啊？係咪車到啊？係咪撞？ 做咩圍埋咗啊？ 但冇理由啊，因為電車撞到人個機率好低，因為佢咁慢，其實 suppose 都避得到啊， 你都隨時跑得快過佢啊嘛。 理論上係咁啊，跟住我就認真喺度睇咩？哦，原來影相。跟住我話：係咁，你影相唔好喺個電車路軌嗰度影啦。咁可能佢哋都即係有少少罔顧安全定還是唔知喺個站嗰度啦。嗱，我唔特別評擊啦，可能即係你自己影得呢張。想你成年人嚟啊嘛，你自己衡量風 險啦，自己小心啦， 即系唔好每一樣都要即系懲罰或者講出嚟，跟住你先做或者唔做。我覺得人你到咗一個年紀嘅大咧，即系你有一定嘅年資咧，你自己識得分咩做得咩唔做得噶啦，即系唔使喺電台講。即系判辨是非，系我哋亦都唔系咁样，即系我唔系都想讲呢一样嘢， 唔系说教啦。总之就 系最唔中意说教，我系咁好啦。讲乜嘢咧？啊，我话我中意搭巴士咁样。喂，原来咧，你知唔知道咧？搭巴士咧，唔见咗荷包啦，同埋手机咧，都有机会有钱赔噶。 吓、啊！我试过，我试过唔见一个新速速嘅电话。 哎呀，紧张咧！ 你太迟知道呢个消息 啦。你试过啦，你试过啦。 我试过啊， 但系未推出呢个计划。你试过嘅时候 太细个啦，嗰阵时中学 嚟紧推出定系已经推出咗啊？ 嚟紧7月28日起啊， 咁推出咗啦， 两日啦，推出咗两日啦。 等等先，你听到呢度，哇，点、啊？我琴日唔见咗部电话、啊，系咪即刻可以追索翻啊？或者点样剩啊？咁样。嗱，我再问埋小白先，小白你有冇试过喺巴士漏咗嘢？话哦，我琴日唔见咗部电话，系咪即刻可以追索翻啊？或者点样剩啊？咁样嗱，我再问埋小白先，小白你有冇试过喺巴士漏咗嘢或者唔见嘢嘅经验咧？ 以前梗系有啦，试过。不过我记得印象最难忘喺巴士唔见咗咩咧？ 一段感情 就漏咗 青春啊！ 一段感情 就漏咗件行李，成件行李 系咁得滞搭飞机啊？ 我系因为你摆咗。系一个 下 边 系啊，因为嗰阵时咧就呢个唔系香港嘅，咁嗰阵时去福冈啦，一家大细咁去福冈，咁啊见到阿仔仔咧就同嗰啲侧边嗰啲卡哇伊嗰啲女仔咧倾到好开心啦， 真系仔仔， 咁系啊，咁佢挂住 唔系你， 唔系我，系啦， 唔表达，我唔表达， 我都话一 保护， 我都话一家大细去咯， 保护丈夫大联盟嘅发起人， 唔系咯，咁点系我咧？ 咁我做主持巡礼都要问下嘅， 冇咯，就系冇咯 ，Kitty 就系俾位我讲，唔系我， 我就信你咯，梗系 系啦。咁 跟住咧， 我啊睇住仔仔喺度同嗰啲卡哇伊嘅女仔度傾偈啦，咁啊傾得好開心，咁啊於是乎咧就到站啊落車啦，咁啊嚇開心得滯啦。跟住即系成件行李唔记得咗， 系你仔仔开心得滞，系你开心得滞咧。 其实系个姐姐开心得滞，你个仔咁得意， 系啊。我都系纯粹问翻佢，作为一个主持人， 啱嘅，啱嘅。 你知唔知我嗰阵时真系我好认真啊？做咩咧？我净系做翻译噶咋？ 哦， 系啊，所以唔系我倾过，我仔仔倾噶。 咦，系我又冇谂到呢样嘢，原来系要翻译噶。 系， 我以为你个仔已经可以打成一片。 唔会 翻译。 姐姐问话，诶，呢个系你爸爸？跟住爸爸就话唔系，我系佢哥哥嚟嘅。 估到係咁啦。 天下嘅事都俾你看透。 喂，不如講翻我嗰個啦。胃變太激烈啦，係呢個討論。 總之佢就話佢留咗件行李啦。 係啦，總之留咗件行李喺福岡，咁之後都揾得翻啦，應該。 之後好彩咧，係個巴士司機咧，即係我聯絡個站頭嘅時候咧，咁啊個站頭又幫我聯絡個巴士司機，唔係聯絡嗰巴士司機，係聯絡其他巴士司機。跟住好笑喎，因為佢嗰個循環線啦，即係佢應該喺機場入邊 terminal 咁啊一二咁咧，就係不斷循環嗰啲線嚟嘅。跟住佢就喺自己循環線嗰、那個、那個鍋雞嗰度咧，就喺度嗌啦啊有冇一架車見到邊咩樣嘅行李啊？跟住一陣間之後，即係有人覆我，哦係啊，喺我架車度啊、你叫嗰個乘客即係我啦，喺翻頭先落車嗰個站等，大概十二分鐘到咧，咁我就會嚟到噶啦。 咁都有驚無險，因為咁大嚿行李咧，又真係未必個個會想攞走嘅。 同埋最慘係咁大件行李，如果我揾唔到嘅話。我真係想翻香港嗰陣時， 係啊，咁啊，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啦。如果搭緊尤其是長程巴士嘅你咧，有陣時會鬆懈咗， 係啊，或者瞓咗覺， 係啊，係 啦，即係最多漏咗，一定係漏咗把遮啦。 唔好太長程啦， 係啦，唔好唔係搭巴士，搭巴士咧要焗住長程。今日天雨路滑啊嚇，咁啊，再講多次啊，黃色暴雨警告咧現正生效，二十八度嘅氣温，相對濕度咧68%，雷暴警告咧有效86%，係啦，sorry 啊，雷暴警告咧有效時間去到今日咧早上嘅8:30。五十分啦，讲完天气咧，咁啊，大家搭啲程巴士可能耐少少啊，天雨路滑啦。咁但系咧，九巴嘅月票咧就即将啊，即系送呢个微保险。咁啊，嗱，7月28日起咧，如果啊你系持有效嘅九巴月票嘅乘客咧，将会赠送系赠送啊，全港首个巴士乘客嘅微保险。咁啊，之前咧九巴公司咧同本地一个初创嘅保险团队咧就合作啦，咁样咁啊，向18至70岁持有香港身份证同埋咧。持有有效咧九巴月票嘅乘客咧提供呢个微保险，咁你话喂保险包乜嘢啊？个人财物咧合共最多咧2000元，包括手提电话啦、耳机啦、荷包咧都包嘅，最高嘅港币5000元嘅意外医疗保障咯。喂，其实几好，即系 total 如果你系有啲搭惯咗，譬如日日都要喺元朗翻中环嘅，咁佢哋通常会搭巴士啦，因为即系佢过完大榄，跟住又过西隧咁样到中环咯，可能有机会快过 都系一段歇息嘅时间添。我觉得即系翻工放工，你个人一系好攰，一系未醒咁样咧。 系啊系啊，咁样咁所以其实原来用九巴月票问翻底下咧，都啲朋友仔都多嘅咁样。咁呢一个都几好啊，即系叫做买个保险。 咁放九巴嚟讲，或者系巴士公司啦，咁佢自己呢个九巴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佢自己推出呢一个叫做微保险咧，其实某程度上又吸引到人谂下啊，我系咪又 join 翻佢月票咧？ 系啊，因为有阵时争两三日咧，啲人谂住悭住，唉，算啦，唔使啦。其实即系。八达通都有回赠啊，你都知道有个回赠机制，你用够几多钱，跟住佢有少少补贴啊，佢啲交通津贴补贴俾你啦，咁样咁你话喂，即系有阵时喺度谂，喂补贴已经够啦，即系买月票会唔会即系争两三日咧，仲蚀咗啊？咁但系依家调翻转头就系佢啱啱呢个咁嘅营销模式，又会觉得啊，咁呢个微保险又几好，因为你有阵时真系会大头虾，最多人系留咗耳机咯，因为你有阵时落车嗰一下咧，一醒啦，跟住你就除咗个 headphone 啦，除咗 headphone 你会摆落个袋，但依家今次有冇有啲wireless 嗰啲耳機咧？佢咪有個盒仔？ 係啊，我都唔見咗。呢個我應該係喺的士都唔見。 你又唔見 了？我唔見咗啊！ 阿崔小姐，你有冇興趣買呢個？ 但係呢個唔係部的士。 九巴嘅， 我嗰個就俾只狗咬爛咗。 係啊，係啊。 所以話咧，原來有陣時候有啲嘢咧係好容易唔見嘅，即係亦都係你唔係話打醒十二分精神就可以提防得到啦。有陣時候一時冒失啊，大頭蝦。我試過喺巴士入邊讀書年代啦，遮唔見過。美露袋唔见过啦， 我美露袋又成日唔见噶，真系。 我咧连一对咧我自己好中意嘅波鞋，嗰阵时上体育堂咧要带对运动鞋翻去啊，中学年代啦，咁朝头早要着皮鞋，因为早会咁样，跟住咧咪玩住，明明哦上车嘅时候咪玩住自己对波 鞋，同埋体育衫， 仲要新嘅，仲要谂住懒醒啦，翻到学校啊，跟住落车嗰下咧冇咗嗰件事啊， 一身轻咦？好似冇咁啲嘢咁嘅， 咁咪揈住手咁样翻去学校啦。啊，今日仲可以演嘢添啊，同阿白元浩讲翻声，我买咗对新波鞋，点不知 对波鞋咧？ 我真系喊啊，即系好嬲自己啊！即系一个 点解自己咁珍惜嘅嘢，以为自己好珍惜啊？咁都会唔记得嗱，原来系咁。有阵时有啲嘢你觉得好重要啦，好威风啦，甚或乎可以帮你演嘢啦， 系、 啊、你都会留低、啊。 但系你挂住演嘢，你唔记得咗照顾佢啊？ 翻、到学校咪俾白元浩问咯。喂，你又话要对新波鞋喺边啊？ 唔系，白元浩唔知嘅。首先 未讲，未演到嘢已经唔见咗。 未演到，因为已经来不及演嘢，已经啊。即系付诸流水， 但系你嗰个应该揾得翻嘅，我估系嘛？最后唔系啊， 啲钱 你揾唔翻啊？ 你揾得翻嘅，小巴， 你嗰对波鞋 跌咗揾得翻， 边个会攞你啊？ 揾唔翻啊！我打去嗰个站头嗰度，我记得嗰阵时系搭 白元豪攞咗咯， 系啊， 你见唔见到我着住咗啦？已经 系啊，嗰阵时我记得喺钻石山搭6啊1X 嗰架车个总站咧就系九龙城码头嘅，好记得。跟住咧，我有谂过唔翻学，即刻去九龙城码头嗰度攞嘅。 系咯，截住佢。 我衡量个风险， 系 我觉得咁样咧，真系赔了夫人又折兵。 跟住话，咦，阿欧旷课喎，咁唔见咗佢喎。 因为本身一个操运几好嘅人嚟嘅，所以我唔想发生呢一件事，同埋我唔想俾阿妈知道啊。 咁最后你阿妈知道你唔见咗对波鞋？ 唔系、啊，最后唔知辗转两三日之间咧，有人打电话去学校咯。佢话啊，你学校系咪有学生漏咗，送翻去学校嗰度？但系咧，当一日咧，我去翻嗰个站头咧，即系61X 呢架车嗰个站头嗰度问个车长咯，个车长唔理我咯，继续喺度食烟。 咁、以前可能啲人就诶 有 乘客 食烟啦，系咪？ 你 想以前啲车长 有 乘客食烟 咧？ 唔系我讲紧十几廿年前啦，我靓仔嘅年代咁样，所以都唔知道有冇话61X 呢条线。 我都试过唔见咗一块好大块嘅绘图板，因为以前读书嘅时候有。 哦，你绘图啊？原来 系啊，有学 technical drawing 噶嘛？ 有绘图啊。要差啲做工程师啦， 系咯， 绘图 绘啲咩图啊？小华 绘咩图都有话俾你听， 即系唔系我哋嗰啲美劳袋嚟噶？ 梗系唔系啦， 绘图 好大块啊，大块过你个盾牌啊！ 你唔识啊？ 你要我都唔识， 但 系 你好似好识咁嘅。 我唔识，我就系因为唔识，我先景仰咯，系咪先？识我讲咗啦，答咗嘴啦，你唔见我好仰慕嘅咩？ 咁点解唔见咗绘图板？ 搵唔翻咯。即系你谂下咁大块绘图板，你都会谂住喂，一定系搵得翻啊，冇人要啦，系咪先？咁你真系攞嚟唔通即系劈柴用咩？咁但系真系搵唔翻，你去翻站头嘅时候冇、啊，咁我嗰阵时都估应该系。是有啲乘客可能攞咗噶啦 咁啊，所以即系关于呢个九巴嘅呢个微保险啊，自己上佢哋网站睇睇佢啦， 睇清楚啲细节啦，自己 系啦，自己睇下佢啦。 Every time you come around, you know I can't say no. Every time the sun goes down, I let you take control. I can feel the paradise before my world implodes. And tonight.Lead to late nights, sitting alone. Conversations with a stranger I barely know. Swearing this will be the last, but it probably won't. I got nothing left to lose. All patience with a stranger I barely know. Swearing this will be the last, but it probably won't. I got nothing left to lose or use, or do my bad habits lead to white eyes staring at space? And I know I lose control over the things that I say. Yeah, was looking for a way out, now I can't escape. Nothing happens after two. It's true, it's true. My bad habits lead to you. Ooh, my bad habits lead to you. Ooh, my bad habits lead to you. 大头虾嘅习惯就改咗佢啦，佢系 Ed Sheeran Bad Habits。时间嚟到早上嘅7:52，有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要同大家讲讲嘅。火炭站附近嘅信号故障已经完成修复啦，东铁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大家留意翻啦。早晨啊，钟哥， 点啊点啊？ 嗱，今朝早咧，我揾咗一个题目特别系 for 你嘅。 点解咧 ？Exclusive for you。 系啦，呢排比较忙啊，所以冇整蛋糕俾大家食。咁、但系咧， 系你醒起啊？ 系啦，我心里面都仲系好记挂呢件事。 有冇封利？封翻封利 咁做咧， 大哥都俾封利是啊， 摺一摺佢啊， 系咁嘅咩？啲规矩 系啊， 净系摆喺个心度，系啦，成日都谂住得闲嘅时候要焗一焗，因为之后钟哥中意食甜嘢啊嘛。但系咧，其实即系最近年啦，我谂呢几年啦，即系大家都好注意健康啦。咁有啲又话酒肉啊，咁、有啲咧就话食少啲甜嘢啊，戒甜啊，戒糖啊咁样啦。亦都有好多咧标榜自己系变咗无糖嘅产品，即系一样有个甜味嘅，不过就话冇糖。糖噶啦，即系一啲零食又好啊，饮品又好啦。咁我想问一下钟哥同埋阿 O， 有冇因为呢一个风气咧，都同自己讲话，不如食少啲甜嘢啦。 冇啊，冇啊，只系被逼嘅啫。 被逼 即系譬如话佢净系无糖，咁你买唔到其他嗰啲，咪是但啦，无糖。 即系有得拣，你会拣翻原本个版本。 梗系啦，即系以一只汽水为例，无糖同有糖。佢就話，即係佢宣稱話個味道一樣啊嘛。 是是是， 其實如果你真係飲嘅話，你知道根本係兩樣嘢嚟。 係，所以你都係從呢個口味出發先。 梗係啦，我哋去到呢啲年紀做咩啊？食都係食啦。 哦 okay、 好再諗其他嘢住啊，唔係嘅，即係大家身體健康好緊要。 戴翻頭盔先， 戴翻頭盔先 咁。咁阿 O 咧？ 我觉得钟哥讲得好啱啊！ 你自己系咪咁咗？你唔系啊！你有时我见你都好克制噶、 但我有阵时听到嗰两个字唔系好想听，零糖咁样，零糖啊！即刻，唔好，你口水讲我呢啲， 我争啲去到咧想鞠躬先买噶啦。 系咧，我哋呢啲主张老礼主义噶嘛，最紧要顺头顺路系咪？做节目如是，投资如是啊！啊，手到拿来，正所谓最紧要。 喂，嗱，你哋咧就 惊啊！以为我哋点都有一个企一企去，喂见。 唔系啊， 我 唔怕，我自己系咁，我唔会俾你哋动摇到噶。同埋咧，我根据呢个研究，你知道我最中意就系讲研究，我就系揾多啲研究企我边啊嘛。 今次系边边先？个研究喺边度嚟？边间大学咁巴闭？ 哦，呢一间咧就唔系大学嚟嘅，佢就系一间食品饮料香精公司去做嘅，因为即系同翻佢哋自己嘅业务有关啦，可能佢哋都想要翻多啲资料啦。咁呢个研究报告咧，佢就讲啦，喺美国咧，24岁及以上嘅消费者咧。有一半以上咧，系希望減少總糖攝入量，即係佢哋都知道，食糖咧係即係好多research 話俾佢哋聽唔健康啊，咁佢哋都想咧減少食嘅。 幾多歲話？ 24岁以上。 咁快？ 系啊， 咁细个就会觉得食多啲糖系对身体有害。 你谂下喺美国，即系可能佢哋20多岁嘅时候，因为由细到大佢哋嗰个饮食习惯都系好多糖啊，热量好高啊嘛。 点解咁早啊？佢哋未够50岁啊，都唔会觉得哎呀，我之前食得太多汉堡包啊。 嗱，但系咁，佢话同翻2019年相比咧，已经增加咗8% 啦。 即系健康意识觉醒嘅人， 意识提高咗啦。咁、而大约有30%嘅18至23岁嘅人。是愿意，即是他说我愿意减少糖的摄入，因为你知道这件事和你愿意去做是两回事来的嘛、即是我明知这件事是不健康的了。我都可以，我揀好食係啊，唔做咁樣樣。咁其中咧有37%嘅受訪消費者就話啦，減肥 是他们呢减少总堂摄入量的主要原因。咁、所以亦都可能解释到少少钟哥头先话咁细个就觉得唔健康，咁可能他觉得即係青春期嘅时候啊，或者求偶阶段想保持一个靓啲嘅体态咁、样。咁所以呢减肥系他们一个好大嘅原因嚟嘅。 好啦，琴日我啱啱都睇到一段报道呢，同阿 Kitty 讲呢个有少少不谋而合，我快速讲少少。佢话呢奥运年呢啲人会瘦啲。意思系咩呢、你睇到啲人呢个个 咁 fit 跳水六嚿腹肌呢，你想食嘢，你想攞块薯片摆入个口呢，你抌咗佢。 有影响噶。 咁如果你想奥运年，但系个个都唔减肥，你知唔知可以点做啊？ 可以点啊？ 斋播举重， 咪大斋播举重。 咪大个都大只啊嘛。咁啊，跟住食多啲，食多啲。 嗰个对比冇咁大系嘛？嗱，好啦，咁佢讲到减少呢个糖去摄取，咁佢哋嗰啲人咧，即系嗰啲受访者啊，会唔食啲乜嘢先咧？即系如果佢有呢一个嘅计划。 肉啊！ 唔食肉 系咪啊？ 肉唔系糖喎，少糖喎。 汽水啊， 系啦，58%嘅人咧，首先就会放弃汽水先嘅。 再加上阿斯朗拿度嗰个欧洲国杯，俾支水我啊，我攞开，跟住更加已经显示咗，哇！你想唔想好似斯朗咁样六嚿腹肌啊？系咪先八嚿腹肌啊？咁你攞开佢先咁样，唔知会唔会系咁啊？吓， 唔系，同埋我自己都会觉得咧，饮落去咧，因为你饮得快咧，即系个 quota 亦都烧得快啊。我自己都会觉得，如果你即系好多嘢都有糖啦，嘢饮有糖啊，蛋糕啊，朱古力有糖啦，咁我第一样嘢我都会放弃咗汽水先嘅，因为我觉得太快消耗咗啦，同埋嗰个享受嘅程度好似冇咁劲啊。 不过就话阿欧讲到C朗嗰、那个例子咧，攞走嗰罐汽水， 都几估唔到啊！其实 咁你知唔知如果系呢件事，如果系即系可以恶搞，你知唔知跟住会点样？ 我系可以系点样攞支 攞走呢个品牌汽水，应该另一个品牌。 啤酒，啤酒， 饮呢罐， 饮呢罐啦。 其实斯朗系想要呢个牌子， 或者啤酒啦，其他健康饮品啦，或者 运动饮品啦，系嘛 ？Milk 咁样 ，milk 咁样，卖牛奶广告，你估唔到咧。 我相信应该有人会 approach 过佢。嗱，好啦，咁啊，第二样嘢会舍弃嘅咧就系糖果啦。第三样嘢即系51%嘅人会舍弃嘅咧就系嗰啲烘焙嘅食品， 蛋糕啦， 系啦，蛋糕咧，咪即系你整个就知道系咁落糖，系咁落糖噶啦。 牛油咧，仲有系都好。 牛油高熱量，但你話糖裡面的含量就不是咁多嘅，應該即係相比你頭先講嗰啲。不過嚇，佢有趣嘅咧就係雖然佢哋講咗好多呢一啲嘅方法啦，但係到最後又問翻啦，即係兜翻一個圈再問翻嘅時候，喂，咁你哋買嘢咧會睇價格先啦、口味先啦，定係個糖量先咧？ 梗係口味啦。 係啦，因為好多人咧都會話啊，我而家咧買嘢嘅時候都會睇下嗰個營養標籤噶啦，咁啊見到好多糖咧，我可能會揀個少啲糖。但是如果跟价钱和口味相比，其实价钱口味都是在他们糖量的考虑之前，是啦，即如果三个牌呢，佢糖量嗰排列咧，其實都係擺喺後啲嘅，咁所以亦都講咗點解嗰啲人其實佢係想做呢樣嘢，但係到實際行動嘅時候，佢又冇真係付諸實行喎。 所以咪就係話好奇怪咯，減糖嘅食物咧。是貴過有糖的食物噶嘛？ 係。 咁所以你就正正就解釋咗咯。 因為印過曬包裝。 所以去到最後咩？價錢緊要啲，咁啊，咁買翻啲有糖嘅咯，因為平啲啊 嘛。哦，又係喎。 係啊。 唔係因為 都奇怪，唔係抽走咗啲糖，應該個成本。 呢個平啲噶嘛。 唔係，但係呢個係心理學咯，就係即係佢覺得而家個 trend 係咁，大家都想要呢樣嘢，佢咪提高啲個價格咯。 我覺得係咁，嗰啲 super food 嗰啲咧，買棵菜咧都特別貴。 所以我成日話有機食物，如果想推廣健康，好簡單，平啲啦， 平啲啦。 大家有機食物係貴啲噶嘛。 係啊，咁希望大家會食得健康啲啦。有呢個心嘅時候咧，都要付諸實行啊。時間將近嚟到早上嘅8:00啦，室外氣温而家29度，相對濕度85%。 7.771英镑10.849瑞士法郎8.582澳元5.746加元6.24新西兰元5.449欧元9.241每百日元港元7.106每百港元人民币83.0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56美元，卖出1829.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初仍然有骤雨。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上午十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中交通意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的慢线，现在龙尾就是北角政府合署的。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在北角政府合署。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马鞍山的西沙路去回西贡方向近住斜下一段就比较挤塞，而家龙尾在帝琴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柏丽广场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骏景园。咁再提一提大家啦，火炭站附近的信号故障已经完成复修，咁而家东铁线列车服务是逐步回复正常。咁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揸车朋友请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飞去属于自己嘅云彩。 狂风雨下，歌词中出现了重重难关，现实中也一样的，不会一世人顺风顺水，是不是今次化身成为林中鸟，穿越于生命中不同的风景。作曲监制都是林家谦，填词冯重卿，编曲 Vision and Nation 林家谦。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欣彤《林中鸟》。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当我接近。 晨光财经第一线。8:08中江同 Kitty 请我哋嘉宾出场，有金利丰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中嘅好，星期五愉快。 系啊，星期五愉快。琴日都港股一如 Dicky 所料啦，咁啊，悭悭地都升6-7-8点啊，咁啊，最后升841点啊，吓，咁都几大嘅一个升幅啦。不过咧，隔晚美股咧都相对有啲事件发酵，包括咧呢个盈富基金啦，咁啊收市之后发公告啊，吓，咁啊禁止美国人买，咁呢件事究竟点去解读？而详细情况又系点？有冇机会左右股市嘅表现咧？交俾 Dicky 多讲少少啦，唔该晒。 好，咁啊，先即刻答咗 O 嘅問題先啦。有陣時咧，我會覺得一啲單一嘅事件咧，就唔會成為一個影響股票市場嘅理由。但係幾樣嘢加埋咧，就肯定係咧 就成為了股票市場咧會有變化的原因咯。咁嗱，對於盈富基金呢樣嘢咧，我又唔覺得好奇怪嘅、哦，因為其實如果大家咧攞翻少少即係依啲好遠期嘅記憶啦，有幾遠期咧已經講今年嘅一月中嘅時間。咁其實當其時咧，講緊呢個美國行政命令嘅時間已經講過，就話哎呀，盈富基金咧唔再適合美國嘅人士嘅咁樣。咁因為當其時已經有行政命令，就即係已經係 V1 啊，即係中美博弈嗰啲嘢啦。咁簡單啲講就係咁。咁所以對於呢件事，即係當聽到啊，真係啊，哦 ，OK， 咁都講好耐㗎啦。咁所以咧，我又唔覺得好出奇嘅。坦白講呢件事，咁但係會唔會有影響咧？咁最簡單就係話，如果咦乜你系美国人啊？咦乜你仲有盈富基金咧？咁唔该你估佢咯。咁我谂除咗咁样之外咧，就冇乜影响，因为始终盈富基金都系一个即系交易所买卖基金系一个产品，咁到富环球啦，咁佢就会咧就系好简单，佢就会系追踪住嗰啲恒生指数嘅成分股，咁所以理论上呢个价格咧就都即系几贴近咧嗰个所谓资产净值嘅，咁所以我又觉得实际上嘅影响就唔系太大。咁但系咧好客观嘅讲法就系话，其实即係搞咗咁耐，即係嗰個中美嘅博弈咧，都仍然存在。咁呢個咧就係、是、一個少少，即係你話唔好又好，或者係預期之內唔好嘅情況都好，都已經係又係成為咗一個事實咯。咁尋日咧就真係叫做報復式嘅反彈啦，因為都真係都久違咗好耐㗎啦，咁終於都有個比較顯著嘅上升。但係升完之後，你話今日點咧？嗱，睇翻咧，無論你話夜期啊，即係預託證券啊，琴日咁勁升完之後，喂，停一停，唞一唞，噔噔噔噔噔噔都預咗㗎啦。所以我就會覺得今日就未必話可以好似尋日嗰個咁嘅升勢。咁其實咧，我尋日咧即係講到話，喂，閒閒啲六七八八啦，咁 真係有啊， 真係。系啦，最後都真係升咗呢一個點數嘅幅度，甚至乎一啲即係呢段時間啲勁跌嗰啲新經濟股咧，都全部都有啲報復式嘅反彈。我亦都有講過就係話，大家一籃子啦，即係如果你話就咁係篤落去其中一隻個股，咁啊面對個股嘅問題，哎呀咁啱佢就係政策有啲調控喎、調教佢喎，咁樣咁啊論盡。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聽咗我意見，你就當你係買一啲即係 ETF 追蹤住恒生科技指數。哇！淨係恒生科技指數，琴日都彈翻成即係7-8% 嘅，又唔係講笑喎，都真係。咁但係尋日嘅勁升之後咧，我諗今日咧就要即係叫做整一整固翻啦。 整固車未至於，琴日勁升之後，今日又勁跌噶啦，咁樣。 勁整固啊！ 咁未至於嚇，今日唔會勁跌。咁但係個別啲即係話。譬如話啲 ADR 啊，我都見到有啲即係升完一日之後，琴日咧喺美股交易時段都冇乜力水，收市後啊再有啲又回翻啲，因為其實收市後都譬如話個別啲美股表現都一般啦，好似 Amazon 就都回翻啲啦，即係成績表普通啊咁樣，咁再加埋即係 Robinhood 咁首日上市掛牌又一般啊，咁即係呢啲都會係有少少影響咯嚇。 我係睇文章咧，我好緊要個標點符號啊，即係個標點符號係代表咗個意思同個態度喺度噶嘛。但係咧好多時特別係報章咧就冇咗呢一樣嘢嘅，所以咧就拗頭嘅。譬如我今日睇報章，財經版佢寫住騰訊、美團、阿里回調可以收集。咁但係究竟回調可以收集係一個問號啊，定還是回調可以收集係一個感嘆號咧？即係應該點樣去解讀係咪時候咧 ？Dicky。 啊！呢樣嘢啦，鐘哥，我就每日都要思考呢個問題嘅，因為咧有陣時咧，當你要寫一個標題去吸引人嘅時間咧，咁當然咧，就如果你話我當係我自己寫一啲譬如直播咁咧，咁啊整個唔係標點符號啦，就整個表情符號 喺呢個公仔度都知啊。 系啦，咁咪容易啲。咁但系你话真系冇标点符号咯，咁我谂可能就系、是比较引人入胜，就系、是、其实你究竟想讲咩咧？系咪你就系吸引我落去睇呢段嘢咧？咁我谂都可能有少少地嘅。咁啊，嗱，即系都系嗰句，我咧就都系唔够胆讲话，真系永远都有水晶球啦。咁但系咧，啱啱呢次嘅转角市咧，即系叫做一路暴跌一路暴跌。咁我都系有一个。 感覺，又或者是一些技術上的分析，又或者真的從好幾個角度去講，即係包括是由資金流向啊、市場的消息啊、特別是一些政策相關的一些嘅即係流傳啊、流言蜚語啊。咁其實結論就是話啊，我當我睇曬呢啲嘢，我就覺得穿一穿兩萬五，甚至乎真係超級恐慌的場面之後，應該會有個報復性的反彈。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如果你話啊，即係尋日即係有聽到我哋意見嘅話咧，即係你當然一開波其實已經升咗好多噶啦。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喺即係其他啲時段，即係上個禮拜都開始即係應該咁講啦，即係喺禮拜中嘅時間咧已經講緊呢樣嘢啦。不過咁，如果你話好客觀就咁講，而家呢一秒鐘，尋日好多都報復式反彈翻啊啲新經濟股，咁我都係覺得同樣嘅嘢，就係話如果你係買一籃子嘅新經濟股咧，就總好過就咁買一隻。咁同埋我始終都會覺得一個好簡單嘅概念，就係話如果而家呢一秒鐘喺佢哋業務上高仍然係被政策關注，咁我可能會覺得係差少少。譬如話，如果頭先就鐘哥講嗰兩隻股份，即係騰訊啊、美團啊、阿里啊，又或者即係再講埋其他 ATMXJ 啊，咁我都會覺得。簡單啲去講一句啦，即係大家去稱下嗰幾樣嘢啦，嗱反壟斷啦，網絡信息安全啦，咁但係譬如話美團可能係爭一樣啦，因為佢咧就又多咗一個大家好關心咧，佢旗下嗰啲員工，包括係嗰啲所謂內地叫做騎手，我哋香港叫做即係外賣員嘅呢一啲嘅薪酬福利咁，咁啊即係話越多嘢關心咧，佢個股價咧嘅負面嘅影響咧就係越多，咁啊當然全部跌曬都要反彈翻，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稱咧，咁我就可能會稱佢就後少少咯，或者係即係盈利基礎再薄弱啲，好似快手嗰啲再後少少咯，即係大概就係咁嘅概念啦。 明白，我係 Dicky， 今日咧我又揀咗另外一隻股票想問下你噶，即係如果攞住佢咧，我諗尋日都幾唔開心。有兩件事嘅，第一件事咧，尋日都升成八百幾點啦，咁但係佢咧冇跟住其他人哋升咧，就跌咗，逆市咧就跌咗3% 有多嘅。咁另外咧就係話佢個業績其實幾靚仔嘅，咁但係咧都冇反映到，即係亦都冇因為呢個業績靚仔而升啦。講緊嘅咧就係百威亞太啊，咁但係又見到咧即係報道有話佢咧都嚟緊啊，起新廠啊，又增產啊，咁樣即係增加佢嘅產量啦。其實個前景係咪都 OK？ 大家需唔需要都可以話啊？喺呢一個時候可以叫做考慮一下或者部署一下咁咧？ 唉，呢、這個世界咧又係嗰樣嘢咯，就係話咧乜嘢叫做獲利回吐反高潮，又或者乜嘢咧就叫做咧就係話好消息咧就出貨。咁但係而家呢一刻咧，其實都真係幾無奈。可能大家會話。哇，已經跌得好多噶咯喎，咁跟住咧，佢業績咧都對板，但係股價咧就麻煩啲。咁我諗咧又係嗰樣嘢咯，即係話，咦，都增長都好快喎、啊，無論係講緊佢嘅盈利啊、EBIT 啊表現啊咁。咁但係嗱，呢、這個世界咧永遠都係相對嘅。當你比市場預期嘅憧憬、希冀同盼望越大，但係最後你出到嚟都只係啱啱符合呢個好大嘅希冀、憧憬同埋盼望嘅時間咧，個股價咧就會得一樣嘢嘅啫，就叫做咧，即、就、係、是、一句咧由中文嘅都幾長嘅，就係、是、叫做咧。獲利回吐反光污潮，跟住股價升完見光死，或者唔係升完都好，都會見光死嘅，就即係話反映咗，甚至乎大家會覺得，哎，你呢原來冇預期咁好喎、啊，咁即係話佢嘅增長係好勁，或者係應該咁講，表現已經係幾好。純粹從個數字嘅角度，但係大家預期係更加勁咯，咁所以就變咗係反而係一個少少失望嘅狀態嘅，就唔係話一個好開心嘅狀態，咁所以就股價就反而就回咗。咁你話從基本面咁呢間公司嘅盈利基礎都穩定嘅，只可以咁講。咁但係即係冇辦法咯，即係股市就係咁個咯。 咁啊失望之後睇下有冇希望啦，轉角特別係香港嘅金牌希望啦。咁啊一陣間九點零十點咧又會有一個游水啊，睇下香港人飲唔飲得杯落啦嚇咁樣啊嚇。 努力加油啊，香港運動員！ 冇錯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多謝三位。 唔該曬， 拜拜， 拜 拜， 拜拜。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啊！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 讲优惠叫埋小白出嚟先。 喺度。 咁啊，你咁辛苦咧，帮我哋预备啊东京奥运嘅资讯咧，你都值得拥有嘅。不过咧，就要参加呢一个环节先有啊。有冇去过咧香港嘅摩天轮啊？问下啲拍档先啊，即系中环嗰、那个。 诶、欸，唔好望我。 系点解？ 唔好望我，冇去过。 你有冇去过 Titi？ 我去过楼下，我冇上去坐。 咦、哦欸，我都系去过楼下啫。 机会嚟啦，飞话。 喂，我就话直头去到，即系唔去就话唔想。点解你哋去到楼下都唔想咧？ 咪因为经过咯。 系啊，人多咯，我嗰次 可能搭船经过，同埋嗰个位咧，好似佢都有啲阿姐头俾你等上去个摩天轮嘅。咁、但系嗰啲都热噶嘛，依家夏天，你话冬天或者秋天可能咧就会好少少啦。不过咧都有一个优惠、哦。嗱，为庆祝咧，香港运动。香港健儿啊，香港运动员同埋健儿，佢系咁样写嘅。东京奥运咧屡创佳绩啦，咁啊宣布啦吓，咁啊嗰个保险公司咧就有一个特别嘅赠送香港摩天轮门票俾公众， 又系要同名啊？ 唔系哦，你只要上佢哋嗰个保险公司个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嗰度留言咋咁样。咁、如果咧，你话 系咪运动员同我一齐坐个摩天轮啊？ 咁唔系啊，你打气噶咋，有份边有得同你同个运动员一齐坐？你帮香港运动员打气，打得够入心入肺，或者打得够真挚热诚嘅话咧，咁啊，即系佢哋保险公司就会送出啊相关嘅呢一个叫做摩天轮嘅门票俾你咯。咁啊，有限期噶，好似8月3日至8月80日。8月8日嘅啫，咁样咁啊，所以大家就要留意翻啊。不过即系讲真啦，帮香港运动员打气，时时刻刻都该做啦。 当然啦， 唔系净系拘泥喺个保险公司度留个言咁样，喺个摩天轮嗰度转一转。不过我有朋友上过去摩天轮嗰度睇啦，佢话个夜景啊，或者傍晚嗰啲景致咧，都几壮丽嘅。特别系有阵时咧，香港嗰啲晚霞咧，咪好靓嘅， 成个维港橙红色咁样， 橙色啊，紫。意识啊，即系总之好艳丽咁样，咁你哇可以喺个摩天轮嗰度同你爱嘅人咧转下转下咁样，几 happy。不过好似文说咧，那个摩天轮咧唔俾净系两个人喺个车上。 我正想讲。个 picture 好似好浪漫，但我又有听人讲过咧，因为一开头咧都几多人想去坐嘅时候咧，即系一卡即系都有几个 party 喺度噶，即系又有啲尴尬咯咁样。 即系想求婚又唔得。 都要求噶啦，系啊，预备好成对 crew 系咪先？ 嗯，系啊，即系有呢啲情况，即系可能譬如小白同太太去谂住浪漫一下咁样，隔篱又有一家大细喺度，跟住有啲人喂爸爸，喂有啲咩睇？跟住小白谂住即系有啲亲力嘅举动咧，喂嗰啲锡啊，嗰啲锡埋一齐揽埋一齐啊，咁样 系啊，阿仔唔好睇，阿仔唔好睇， 即系唔知会唔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啦。不过咧就如果未去过摩天轮嘅你咧，可能可以免费去得到，只要帮香港运动员打打气啊，得啦。 咁今日咧都仲有好多赛事嘅。 啱今日之后会唔会有更多优惠咧？咁即系如果有人攞奖，咪可以多啲优惠咯。 我相信系噶，我相信会有嘅。咁大家一阵间就一齐集气，帮佢哋打打气啦。咁转头咧都有白元浩嘅东京奥运知多啲，我哋都可以了解多啲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2003年7月30日。第一代福士甲虫车在墨西哥工厂正式停产。1938年德国第一代甲虫车正式出产，当时并无甲虫车的称号，正式名称为福士一型。美国人在纽约时报杂志见到，认为车辆外貌似一只可爱的小甲虫，于是有甲虫车的外号。直至1967年8月福士汽车正式在市场上使用这个名称。在一项评选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世纪之车国际投票中，甲虫车排名第4。直至停产为止，全球累计销量2,152,9,464架。7月30号出生的朋友非常重视物质层面，讲求实际，会用物质考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睇法和创意，对各种体能上的活动充满兴趣。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设计实而不华的工具是不是配合你性格的特质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任何事物完结之后，我们会称为经典，但是未完结之前， 我哋有冇好好珍惜？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咧，思芬繼續喺度噶。喺近兩年咧，尤其是係疫情之下啦，隨住啊在家工作嘅盛行啦，同埋在家運動嘅需求咧，就越嚟越大噃。而運動休閒呢一個熱潮咧，更加係當道啦，得到各界嘅熱捧啊。除咗好多時裝愛好者會選擇功能性嘅運動服飾進行搭配之外咧，唔少嘅潮流品牌咧，亦都加入咗運動嘅呢一個元素咧，入佢哋自己嘅系列裏邊噶噃。而香港啊，亦都越嚟越多本地嘅運動服飾品牌咧，係可以俾大家選擇嘅。咁今日我哋好高興啦，可以請到香港其中一位運動服飾品牌嘅創始人 Jason 咧，就同我哋分享一下運動服飾 Active Wear 呢一個市場嘅噃。早晨 ，Jason。 Hello， 早晨，你好。 嗱，喺香港要建立一個新嘅品牌咧，就絕對唔容易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當初點解會特別選擇去做一個運動服飾嘅品牌咧？ 係，咁其實我咧自己本身咧就係一個好中意做運動嘅人啦。咁其實我細細個已經係開始接觸到好多唔同嘅運動，譬如話足球啦、rugby 啦、跑步啦、籃球等等嘅。咁其實我都發覺就係話喺香港或者喺外國都好難揾到一啲真係 focus 訓練嘅衫啦。咁我自己都覺得喺香港嚟嚟去都係大品牌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咧就想建立一個真係本地嘅一個品牌，去改變呢一個現象啦，同埋我之前喺美國打工嘅一啲經驗啦，都啟發咗我自己去做一個自己嘅運動品牌。咁所以我就希望可以用到呢一個品牌去研發到一啲新嘅布料去支持我哋自己嘅運動員。 嗱，我知道你哋嘅品牌咧成立咗四年啦，除咗唔少嘅健身場所有賣緊之外咧，你哋自己咧亦都有自己嘅網店，縱觀所有唔同嘅渠道啦。唔知道你哋边一款嘅产品系特别受欢迎嘅咧？ 其实我哋好多产品都系用高性能嘅布料去做嘅。咁其实我哋近年研发咗一条新嘅，就叫做 Evolve Pro 同埋 Evolve 啦。咁就係用全球第一個 IC Breeze 嘅 technology。 咁其實呢個 technology 呢就有三樣嘢，第一係吸濕排汗啦，第二快乾啦，同埋第三係防靜電嘅。咁就非常之啱好多唔同類型，譬如話係一啲 high intensity 嘅運動都會有啦。咁另外我哋其實都有一啲用 3D printing 啦去做 performance 嘅一條 legging 係俾女性嘅，咁都好受歡迎，好透氣囉。咁其實當你諗到布料嘅時候，點樣去衡量係好定係唔好呢？咁我哋之前都有同 Intertech， 咁佢就係一個全球最大 testing 嘅 lab 去俾我哋了解究竟布料嗰方面係好定唔好啦，乜嘢功能性啦，咁我哋都有俾佢哋去認證嘅。咁除咗衫之外咧，我哋其實啱啱都有做高性能嘅運動口罩啦，咁都係其中一個熱賣嘅產品嚟嘅。咁佢嘅功能性咧就係抗菌、防水、防臭，同埋好透氣高嘅，同埋你可以起碼洗20次啦，重用嘅口罩。 嗱，而我又想問一下啦，喺宣傳推廣方面啦，你哋又係點樣令到更多人認識你哋嘅品牌呢？ 係，咁頭先都講啦，其實我哋品牌咧都係支持翻香港嘅運動員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嘅產品都有俾專業嘅運動員去測試過嘅，譬如話港超聯嘅一啲足球球員啦，香港欖球七人賽香港代表球員都係有著我哋嘅衫去做測試嘅。咁另外我哋其實都有做一啲 sponsorship 係大型嘅運動啦，喺香港，咁譬如啱啱嘅室內單車比賽啦，李慧思同埋其他嘅香港本地運動員，其實我哋都有去 sponsor 佢哋成個比賽，咁都係一個叫做 UCI 國家杯單車賽嘅香港站咯。 嗱，展覽咧一向都係宣傳同埋推廣嘅其中一個好方法啦。嗱，聽講你哋啱啱喺上個月咧就同貿發局參加咗喺上海舉行嘅運動服裝展覽噃，而我知道咧喺展會上面更加展示咗你哋嘅 Active Wear 添。咁我想問一下啦，其實內地買家嘅反應係點嘅咧？會唔會同其他海外嘅市場有分別咧？ 咁其實我哋都好開心嘅，因為疫情我哋都冇得出去外邊啦，咁所以其實透過咗呢個 TDC 去可以 showcase 到我哋成個品牌喺上海係非常之開心嘅。咁另外一個 starting point 咧，就係我哋可以去測試下其實內地嘅反應係點樣，同埋而家內地嘅市場啦都好踴躍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好開心可以接觸到好多唔同運動愛好者啦，去了解我哋嘅產品之餘，都可以睇下其實譬如話我零售店有冇興趣賣我哋嘅產品嘅，同埋喺買家嗰方面啦，其實透過咗 TDC 個介紹，我哋都有微信上係識咗好多內地嘅買家。 譬如話電商都有啦，同埋一啲supply 啊，咁我哋都有做一啲群組去大家溝通嘅，咁所以其實呢一個都有俾我哋好大嘅機會去 explore 之後有冇合作嘅空間去做啦，同埋其實內地嘅買家佢哋會特別注意顏色啦，同埋面料嘅，譬如話有一個系列嘅衫啦，係 sports bra 嚟嘅，咁都係喺展覽上比較受歡迎咯，同埋佢哋都覺得我哋嘅產品 material 都係比較高檔嘅。 咁最後都要問下 Jason 啦，咁唔知嚟緊有啲咩大計咁咧？ 系，咁其实我哋而家嚟緊8月5号啦，就会推出我哋第一个 Cyber Studio， 咁就係喺中环，咁就係实践一个三个星期嘅 store， 咁就可以俾到香港 customer 啦去了解多少少我哋自己嘅品牌、自己嘅产品同埋我哋嘅风格，咁所以都希望透过呢一个 Cyber Studio 可以再俾 market 上嘅客人去了解多少少，咁之后其实我哋都会係 expand 多少少落去online 啦，再会諗可能下一步是开我们自己长远的实体店。 今天非常多谢 Jason 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市场资讯，希望之后可以见到更加多不同的香港本土运动品牌。今天麻烦你 Jason， Thank you。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队游泳代表何诗蓓今朝将出战东京奥运女子一百米自由泳决赛，争夺奖牌。已经取得一面银牌的何诗蓓，寻日以总排名第二晋级。羽毛球混双项目，邓俊文同谢影雪组合将会同东道主日本球手争铜牌。香港羽毛球总会确认，正参加东京奥运的港队羽毛球代表的球衣区旗出现偏差，羽总已经要求运动服赞助商改正，并获承诺将会在今日提供印有正确区旗的新球衣给运商代表邓俊文和谢影雪出战铜牌赛。有网民发现，港队代表伍家朗运商组合邓俊文和谢影雪的球衣上区旗版本是1990年人大通过的区旗版本，杨紫荆花的花瓣较为宽阔，并非正式纳入区旗及区徽条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羽总表示感谢社会人士和传媒的提醒。首宗香港国安法案件的被告唐英杰经审讯后被裁定一项煽动分裂国家罪和一项恐怖活动罪罪成，法官将于今日下午判刑。资深大律师郭兆铭在求情时表示，就煽动分裂国家罪，唐英杰干犯的情节较轻微，除了有人拍掌，并没有证据显示任何人被影响。他又举例，若果有人提出到外国要求制裁香港和中国，是涉及严重的煽动。至于恐怖活动罪方面，郭兆铭认为法庭的裁决理由书并没有指出被告是刻意袭击警员，被告的行为是鲁莽，他没有对其他人造成严重伤势。郭兆铭又指出，唐英杰感到后悔，亦都重复向警员致歉，他的生活已经严重受影响，希望法庭轻判。阿富汗东部一个偏远地区暴雨引发洪水，造成几十人死亡，死者包括妇女和儿童，另外有几十人失踪。事发在努里斯坦省的卡姆代什地区，当地省议会主席说，星期四凌晨暴雨引发的洪水淹没大量民房、大片农田和果园，并冲毁部分道路。灾区由塔利班控制，谈判正在进行，以便容许救援人员进入。塔利班说已经派人前往救援，并承诺拨出大约$62,000救灾。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586点，跌19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72，日元109.5，瑞士法郎0.906，加元1.245，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396，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27,5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28美元，卖出1,829.08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初仍然有骤雨。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30。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燕玲首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小榄的快线曾经有意外的，现在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彩辉花园。就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小榄较早前有意外，意外已经清理好的，车龙排到彩辉花园。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近和富中心慢线的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都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泰安楼。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咧，而家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系近管道入口一段咧系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狮子山隧道嘅九沙田入口，车龙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近住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近大涌口路一段是车多，龙尾在西贡消防局。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九龙近福亨游乐场一段是挤塞，车龙接近中屋村。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左转上大老山公路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接近科学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oland 梁子希， 乜嘢事啊，钟哥？ 呢、這个星期18、22依听紧你，我想联络一位嘉宾啊。 要揾嘉宾先要揾到呢个人、啊， 点解呢？ 揾到呢个人咧，任何嘉宾你都揾得到啊。 咁劲， 大家都叫佢做阿姐 前辈， 佢就系喵姐， 就系、 是、 佢 夏妙贤。 呢、這个星期六晏昼4:00-6:00， 18、22依听紧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道、啊？问佢啦。 晨光超新星， 早晨啊，超新星，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 点啊？今日啊， 今日介绍又系另一件出去有用，但系屋企唔系几有用嘅嘢。咁呢嚿系 咁你出去先啦，喺呢度冇乜用， 唔系 出去整， 因为呢嚿咧系比较可以系求新法宝啦，我叫，因为有时候我哋系去沙滩嘅时候咧，好中意玩水噶嘛，特别系小朋友啦，咁但系。如果你冇水泡嘅时候咧，小朋友落水你会惊佢浸亲， 咁咪唔好俾佢落水咯。 咁又唔好，咁小朋友要玩落多啲先开心噶嘛。 咁喺水池旁，咁你睇住佢玩咪得咯。 咁又享受唔到大自然嘅风景。 有啲咩嘅嘢可以帮到手咧？ 嗱，呢一嚿嘢就帮到手啦。点解咁讲咧？因为我之前就上网睇过嘅，呢一个系求新法宝。點解佢會叫求新法寶？原因就是因為當你真係唔覺意浸親嘅時候，你只要拉個掣，你就可以即刻浮翻上水面。因為有時小朋友咧，佢好唔熟水性噶嘛，即係入到水啊，浸飲咗啖水就開始。 我就聽過小朋友唔生性啫， 但係即係好多小朋友都未識游水嘅，咁、 哦、 即係潛咗落水啫。即係佢哋一飲咗啖水啦，就會潛咗落去，然後就唔知點算，就好容易逐親啊，又或者有危險啦。咁呢一個。 道具咧，呢、這個法寶咧就係、是、幫到佢哋咧，假設有啲咩危險狀況咧、 嗯， 就可以即刻令到佢哋逃出呢個水面啊！我叫逃出水面，原因真係因為佢嗰個功效係真係好快速咁樣 用法㗎呢嚿。 嗱，咁我介紹呢嚿樣係點樣先、嗯、其實咧，佢係隻錶形嚟嘅。 系， 佢真系好，佢真系好似平时我哋戴表咁样咧，戴住一只手度嘅， 有表带嘅， 有表带喺度嘅。咁不过咧，佢嗰嚿即系佢上面嗰嚿表咧，就比较大啲， 好似一个番茧盒咁样嘅。 唔系似蒙面超人嗰啲变身腰带 啊， 有以前超人战队嗰啲变身器咁样嘅。咁侧边咧就有个窿窿啦。咁佢系做咩咧？我而家就即刻示范啦。 好， 因为呢嚿嘢你话俾细路仔用呢嚿嘢，大人 size 嚟 嘅，大人小朋友都用得嘅。 总之唔属水性就得。 总之唔属水性又惊自己有危险。细 路仔只手边又咁粗啊！ 咪摆手臂度咯。 哦， 手臂都可以嘅呢、哦、一个。 即高高啲啦， 高高少少啦。 点求生 咧？咁其实佢咧，我哋带咗另一样嘢过嚟，叫气胆。唔知中哥你有冇见过？ 呢、這个未。 嗱，我哋平时咧，可能有啲人会玩气枪啦。咁气枪入边咧，佢要泵气噶嘛？呢啲就系所谓嘅气胆。又或者系有啲人饮嗰、那个有气嘅水啊， 用呢个打落去。 系啦，就用呢个打落去嘅。咁我哋呢一部机，即系呢一个法宝咧，都系用呢啲嘅。咁一次净系可以用一个啦。咁都系嘅，因为唔想你 用一次就冇噶啦。 用一次就冇噶啦。咁你都唔会浸亲好多次噶嘛？ 大家利是， 大家利是， 大家利是。 点用法啊？真系 嗱，咁我而家示范下先。 将呢一个气胆， 密封噶 喎，即系里面佢系有空气喺度嘅。 系啦，咁佢其实应该都系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嚟嘅。 系。咁我哋而家咧。我哋好多，我有带好多支喺度。 带嚟咁多嚟做咩啫？ 因为示范啊嘛。嗱、哦，咁我而家咧就将呢支气胆咧就扭落去嗰个法宝度。咁扭实咗之后咧， 嗱，佢即系仲话崔杰彤都形容得好贴切啊，即系好似挂咗个番茧盒喺度。 系啦， 真系一个番茧盒嚟嘅。嗱、 跟住你就戴表咁样戴住。 我就戴表咁样戴住佢。 真系一个表带啦。而家星咧就戴紧上手。 系。 我有啲 handicap， 你而家先知咩？ 真系， 得唔得啊？ 你几多岁啊？你会唔会鞋带都唔识绑噶？ 因为我戴惯左手表嘅，咁而家戴右手咧就有少少唔惯。 好，咁跟住， 好啦， 跟住咧，点样？ 咁我戴咗啦，咁然后。哎呀，假設我浸親啦，咁佢側邊咧有個掣嘅，真好似無面超人變身咁樣咧。咁、你變身都會拍個掣噶嘛，咁側邊咧都會有一個掣拍開，拍咗第一下，呢、這個係 safety， 即係保險掣。好，咁一陣間可能會好大聲嘅，咁中哥 Kitty 嚟， 好大聲噶， 有少少聲嘅，咁但係你喺水度你聽唔到噶嘛。嗱，我數啦，預備，三二一， 真係嚇親我， 真係嚇親喎。好啦，崔杰同形容一下刚才阿星咧揿咗个掣之后，有啲咩出现咗先？ 安全气袋弹咗出嚟咯，就系、是、有一个。 冇错。 其实佢个安全气袋就有少少似嗰啲浮水袖嗰啲嘅，即系小朋友戴喺个手臂嗰啲咧浮水袖。咁而家佢就箍咗喺个手腕嗰个位。 系啦，其实我介绍呢一嚿嘢就系真系 exactly 系一个安全气袋咁嘅功效嘅。咁就係當你喺潛入水度你喐唔到嘅時候，你只要一拍呢個掣咧，佢就會即刻泵氣，講緊係兩秒鐘就會泵漲咗呢一個嘅。 嗱，係真係而家星手上邊呢個番茧盒咧就已經打開咗啦。咁而呢一個嘅水泡仔啊，就因為正話佢有支氣喺度啊嘛，即刻泵漲咗啦。咁但係泵漲咗之後，呢嚿嘢幫到啲乜嘢手先？ 呢嚿嘢咧， 佢咁細個啫，因為佢而家等於大一個好細兩隻手掌咁大嘅 cushion 啫。 係係，因為其實佢入邊咧係 四分一個枕頭咁大咯， 二氧化碳嚟嘅。咁即係只要一泵漲咗咧，其實佢就會即刻帶翻你上水面，因為浮力啊嘛。 但係佢嘅浮力有冇強到可以將一個人拖翻上水面先？ 都可以嘅，因為我哋喺我哋潛水嘅時候，其實我哋嗰啲水泡啊，同呢個嘅力度咧。呢、這個會勁啲，勁過平時嗰啲水泡嘅，咁、所以小朋友啊，或者我哋大人咧，都可以用呢個嚟幫一幫手，令到你可以離開水面先咯。咁、因為有時候我哋就係唔識浮水就會驚，我自己都唔係幾識游水嘅，咁、所以當你浮一浮嘅時候咧。個人第一冇咁驚啦，第二就可以離開安全咯。嗱，鐘哥你試下冇啊？ 不過當然啦，你咁樣好難去衡量究竟 佢即係佢要跳落水先 feel 到。 我覺得我需要去泳池示範一下。 不過我覺得最需要就係大家唔好需要用呢一嚿嘢咯。 即 係如果你真係浸親，你先會需要嘅。最好就大家都唔需要用呢嚿嘢就最好嘅。 最好就收埋佢，即係一直都即係唔會用到嘅就非常。 以防萬一啫。好啦，咁但係呢嚿嘢而家就彈咗出嚟啦。咁呢一個番茄盒。 是可不可以重新再用翻？ 可以重新再用。 咁即系话而家只要将呢一个 我谂拆咗佢支气，梳咗气就可以接翻埋。 Kitty 讲得啱呢个。 哦，即系总之要掹翻出嚟， 掹翻出嚟，然后 就 吹翻啲气出嚟，咁、然后就接翻埋佢就可以 了。就可以再用啦，咁以防下一次又再需要。 咁就因为 唔需要， 唔需要嘅。但系就系因为佢咧，佢入边嗰个气胆咧系一次性嘅啫， 气胆就要换啦， 冇错，诶系， 我话埋你今日冇得话你噶，系你自己记住戒咗佢啊， 记住收到， 嗱咁呢嚿嘢都系啦，当然啊，俾大人又好或者小朋友啦，就以策安全啦，都系嗰句，如果屋企有几个小朋友，每人买一个。划唔划算嘅先？ 划算，价钱都唔系好贵嘅啫。 系咩？ $70左右嘅啫。 咁支气咧？ 支气咧就$50四个。 哦。 咁平时我哋周围喺其实喺香港某啲地方都会有得卖嘅。咁、可能即系一啲气枪铺入边都会有呢啲气胆卖嘅。 哦。 因为我哋平时少见呢支气胆啊嘛。 但系我想问，本身呢一个变身器系喺边度买咧？ 呢、這个变身器系上网订嘅。 哦。 因为 真系冇乜见过。 好少有咧。我好想介绍呢嚿嘢噶。 啊，唔错唔错。好啦，咁一直以嚟咧，即系由旧年开始啦，咁星咧喺主持呢一个嘅神光超新星咧，都做咗好多嘢，帮咗好多手嘅。咁、今日咧就阿星就毕业啦， 系 咁、有另外一啲发展啦。多谢晒星一直以嚟帮咗我哋咁多手， 多谢钟哥， 多 谢 Kiki， 多谢神光第一线啊。 系啊，咁跟住就喺唔同嘅路途或者唔同嘅领域里边。继续做多啲好嘢出嚟俾大家啦， 冇问题。 俾心机阿星， 好多谢， 唔使再花钱买埋呢啲嘢去介绍啦。你记得去 resell 翻， 要放翻出去， 放翻出去。 我要自己签个名咁样。 吓，咁我卖唔出噶啦，乖啦，阿星。 好啦，多谢晒星， 多谢。 Dash 嘅最耀眼时间嚟到早上嘅8:47，室外气温有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10:30。 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猿号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猿号，东京奥运知多啲。 好，翻到嚟东京奥运知多啲啊，咁啊先同大家睇睇咧奖牌榜啦。咁啊有两个嘅国家咧都系同一时间15面嘅金牌嘅，就系中国同埋日本啦。咁不过中国嘅银牌数目咧就较为多啦，咁所以暂时咧喺奖牌榜嗰度排第一嘅。日本啊紧随其后啦，咁啊第二，咁啊成绩其实都已经好过上一届，上届我记得好似12面金牌定13面金牌啊吓。咁啊美国就第三嘅，咁啊14面金牌。好啦，咁啊另外今日有啲焦点嘅赛事嘅，咁啊 點幾嘅時候，其實都已經有香港嘅選手參加咗咧，就係女子賽艇單人嘅比賽啦，同埋馬術個人嘅三項賽噶啦。咁啊，轉頭九點半鐘嘅時間咧，亦都咧緊要啦。咁啊，謝影雪以及咧就係鄧俊霖啊，就將會咧就係對住日本隊嘅選手，咁啊爭呢一個嘅羽毛球嘅銅牌賽。係係啦，咁啊，另外咧就係9:59啊嚇。是59分啊，好准确啊。咁就係何思培啦，咁将会出展呢就係女子100米自由泳嘅决赛。咁到底有冇奖牌呢，咁我哋一阵间呢就要一起 要听新闻啦，我哋公布唔到啦，因为10点钟就完啦。 冇错啦，咁不过呢即係想睇下何思培个状态好唔好，或者之前会唔会流力流得太多，定还是出力出得太多呢，咁要搵下啲专家嚟问一问嘅。咁今日喺直播室入面呢有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啊，女士早晨。 早晨，大家好。 系啊，讲到一阵间咧，即系阿何思培出战嘅时候咧，即系大家都好紧张啦。因为之前嘅时候，譬如寻日嗰场咧，发觉咦，佢真系游得几好、啊，会唔会用晒啲力噶、啊，雷 Sir？ 即系运动员经常都遇到一个问题，就系话呢场系流力嘅，嗰场系咪用晒啲力，跟住决赛又反而咧就甩脚咁样咧？ 其实即系游泳队啦，游泳队佢哋就系本来就系有即系。应该是前日啦，应该有一个团体赛嘅，但佢哋就放弃咗，咁就俾阿何思培咧就流力，就喺100米嘅初赛啦、预赛嘅时候咧，同埋复赛咧就可以有好啲嘅表现，咁就真系成功 了，真系好好啦。 因为你讲紧如果竞技嘅体育咧，游泳属于一个最大运动能力啊嘛，即系你落得场嗰100米、200米，你冇得流噶，一定要去到尽。咁去到尽咧，我哋嘅肌肉系统咧就会出现一个短暂嘅疲劳。短暂嘅疲劳咧，其实喺生理学上咧就系话我哋嘅乳酸咧系积聚喺度。咁你都要俾啲时间咧个乳酸啊离开你身体。嗱，平反先，我要帮乳酸平反。乳酸唔系一个坏嘅嘢嚟嘅。而家我哋今时今日知道乳酸咧其实可以系帮我哋身体产生翻少量嘅能量。咁点解会有酸痛呢、這个？感觉咧就系酸痛咧系一个保卫系统嚟嘅，因为我哋系咁扯一啲肌肉咧，即系咁狂收缩咧，有机会令啲肌肉咧纤维咧出现一个拉伤。咁咧你有酸痛嘅感觉，你咪控制住，你唔会夹硬拉烂佢咯。咁所以乳酸系一个保卫系统。咁但系乳酸咧，你要俾时间佢去消退，消退咗嘅时候咧，个肌肉咪又有翻能量，有翻力量咯。咁所以喺嗰、那个接力嗰度，如果佢系即系放弃一场咧。咁其實嗰個恢復嚟講咧，喺生理學上啦，同埋心理上咧，都係幫到佢嘅。 阿雷 Sir， 睇下個團隊最終嘅目的係做咩啦？ 呢個策略常唔常見 咧？呢、這個策略咧喺咁嘅比賽就唔係好常見嘅、但係因為你都冇預計到何思培喺200米嘅成績真係超突出啊嘛，已經攞咗個獎牌啦。咁、你知啦，而家一陣間我諗九點半之後嘅羽毛球同埋9:59，我諗大家市民都做緊翻緊工嘅都可能停曬手 啦。老細都冇所謂啦，一齊睇啦。 咁呢、這個因為獎牌呢個凝聚到大家社會嗰個氣氛實在太過濃厚啊。咁所以我諗佢哋泳隊都睇到呢樣嘢，就係、是、咦，我哋點去平衡擺位咧？咁咁呢個我哋喺科學上係完全可以理解到佢點解係做呢樣嘢嘅。咁、因為你始終平衡翻，如果佢真係遊多一場嘅話，咁、你落得場，佢就一定唔會係所謂消極作賽啦。 系 咪呢个亦都唔符合奥运嘅精神啦？咁如果你夹硬再扯多佢一场嘅200米，其实佢恢复又会即系延缓咗， 消耗咗系啊。 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策略咧喺即系等于我哋单车啫嘛，踩单车你前边带头嗰个破风嗰个咧。嗰、那個永遠唔會係冠軍嚟噶嘛，因為嗰個佢目的係幫後面佢嘅隊友， 嗰個係死士嚟噶。 咁我諗即係都好欣賞佢哋成隊游泳隊有呢個咁樣嘅決定啦。咁、我諗奧運始終嘅價值都係一個互相尊重同埋欣賞。我諗游泳項目如果再多咗獎牌咧，其實整體喺游泳嘅發展對香港嚟講個幫助咧係一定會再大啲咯。 哦，咁啊嗱，恢復咧其實係咪因人而異嘅咧？ 可以咁講嗱，恢復咧，我哋喺科學上咧，而家就發現咧，就係訓練同恢復咧係同樣重要。嗱、即係好似譬如兩位你哋去收工咁去打下波、打下羽毛球啦，你咪第二朝起身，如果好耐冇打咧，咪成身都散曬，你可能要幾日先恢復噶嘛。咁、所以以往嘅喺科學化嘅訓練嚟講咧，就對恢復就唔係咁着重，因為諗住訓練量嚇、質量嚇、你去游幾多、衝幾多次堂啊、體能訓練點。但係而家科研嚟講，發現咧去到頂尖級嘅水平，喂，大家個訓練量都係相近嘅啦嚇。咁邊個恢復得快啲？ 咁佢咪贏嘅機會咪大咯？ 咁有冇啲咩特別嘅方法 啊？ 即係譬如係 咯， 等我哋偷下師嘛。 我哋而家體育學院咪有一班嘅科研嘅幕後嘅英雄啦，咪去咗東京啦，同啲運動員。其實整個週期嘅訓練，講緊幾年內嘅週期訓練咧，都會幫我恢復。嗱，有一啲嘅儀器啦，譬如嗱，游水兩隻手兩隻腳係成日都出力啦。咁而家有啲儀器咧，就譬如隻腳咁。可以同你用一啲充氣嘅氣墊咧箍住隻腳，咁然後裏面咧再可以加啲冷凍嘅方法啦，促進你嗰個血液回輸咧翻翻去個心臟。咁其實某程度上都同按摩係相近啦。 咦？咁阿雷 Sir， 我咁問喎，咁啊充氣嗰啲，譬如我肚泡做一個得，例如用細路仔嗰啲講游水嗰啲氣墊包住隻腳啊？ 唔係唔得，但係你去到精英嘅培訓咧，我哋必須要幫佢係量化到計到出嚟啊！你要做幾多時間，做幾耐先至得？咁你如果自己玩就嗰啲冇所謂啦。但係你講緊喂輸贏係金牌半隻。游水你睇下，可能一隻手嘅分別，半隻手嘅分別， 幾多毫秒咁樣喎。 係啊，咁所以每一樣都做得好啲啦，恢復啦。咁同埋特別要稱讚咧，就係體院嘅營養嘅支援咧，係做得好好嘅，係啦。咁同埋就係心理啦，咁同埋你要整個團隊，大家隊員之間互相嘅鼓勵啦。咁所以贏嘅唔會係一個單一嘅因素，咁都要 背後我 先陪加油啊！ 團隊都好好喎，我真係所有嘢都好專業同埋好精準啊。 但係 Kitty 呢個都係。讲下钱嘅， 系希望多啲系啦，多啲资助咁样支援咁样，咁啊可以发展得更加好啦。 系啊，嗱咁啊又想问埋雷 Sir 啦，其实而家都发现咧，我哋华人选手啊，会唔会喺一啲处理逆境嘅时候咧，那个心理质素会冇一啲外国选手咁好？系咪同大家成长嗰个背景？ 我又觉得你讲紧华人咧，其实都有好多啦，譬如我哋国家队啦，咁中华台北啦，咁除咗外籍好多，我见法国。有法國隊的乒乓球員都是一個華裔啦、華人啦，係咪？咁所以而家所謂的華人或者我哋籠統啲講係中國人啦、去到全世界其實很多代表，就算不同其他國家地區咧，其實我又不覺得呢一個係已經成為一個問題，因為點解咧？你講緊喺那些年嘅時候咧，譬如三四十年前咧。嗰陣時，譬如國家嘅體育發展開始起啦，咁你始終係我哋當年咧，即係你哋爸爸媽媽上一代咧，成日都俾人孭住有個叫東亞病夫啊嘛，即係你先。 哦，係啊，係啊，睇過。 係啦，咁嗰陣時嘅心理咧，會或多或少可能本身主觀地咧，可能就係信心係唔係好夠。 哦、 但係而家你諗下，我哋譬如體育學院國家嘅體育訓練中心，咁其實佢哋嘅支援嘅團隊啦，特別喺心理啦。在嗰個成個教練的團隊咧，佢已經係知道成個運動員佢係要需要面對啲乜嘢，譬如對外嘅比賽啦，各樣嘅嘢咧，都已經係令到佢嘅心理質素好強咯。咁所以我個人嚟講，就呢一個似乎係好似我哋係那些年嘅一個嘅感覺咁解嘅啫， 錯誤嘅感覺。 係不過嗱，呢度真係要講下中國女排啦， 係啊， 女排就三年。敗啦， 係啊，三連敗，尋日輸埋俾俄羅斯。 係啊，咁其實呢個都可以係一個反思嘅，因為疫情會是一個影響，因為大家少了比賽。咁其實在科學上的數據就大家都跌㗎啦。不過你跌得多啲，係咪？咁你跌得多啲嘅原因係點咧？咁你咪經過再數據嘅分析，係咪？再教練團隊科研，大家再了解一下，咁咪再嚟過咯。咁所以奧運嘅精神就係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 係 冇錯，冇話一定要你贏㗎嘛。係咪？咁所以即係我覺得有時喺運動之中咧，有俾翻我哋一個反省嘅空間，都未嘗係一個壞事㗎。 係啊，一路學一路進步咯。因為其實你自己喺度進步緊，其他隊伍都進步緊。 冇錯、啊， 所以其實睇翻嗰個步伐係點樣嘅。不過講到呢一個心理質素咧，見到美國之前有個即係女子體操咧嘅成員咧，咪又係即係參加咗一場之後，咁跟住就話可能即係心理因素影響，跟住退出， 缺埋喎， 好似。这个情况是不是又不是很常见？ 不是说太多，但是内不内都会是有发生。主要原因就是他之前的奖牌啦、金牌啦，其实他有时是不是那么容易放得低，如果他拿不到牌。 是 啦，即是你知啦，即是很多艺人或者明星在舞台上，哇，真是人灯光照耀住，他拿着个咪。唱歌又好，講嘢好，千萬人計，而家已經億萬人計，你嘅焦點都喺嗰度。但係突然間， 係 啦，突然間呢樣嘢。 佢好主觀地嘅憂慮，咁喺生理學上咧，其實係擾亂咗佢嗰個免疫系統、荷爾蒙系統啊，咁而令佢產生一啲負面嘅情緒啦。咁呢個就係叫做係一個 burn out 啦，所謂一個怠倦怠啦嚇。咁呢一個情況其實久不久嗱，好似大家知道大阪直美啦，大阪直美早前都話誒好厭倦啦， 日本網球選手 係啊，咁所以呢個咧就。在一个而家嘅训练团队点去支援去配合佢，同埋特别系教练同埋佢周边嘅朋友啦，系点样正向俾佢咧？咁呢个真系要大家做多啲功夫。不过讲到美国嘅运动心理学咧，咁其实可以咁讲系美国运动嘅心理学系佢哋行先去做好多研究嘅。吓，因为佢哋喺六七十年代嗰个四大嘅联赛啦，那个竞技嘅体育咧，那个经济嘅效益好大。咁所以点样样帮啲运动员喺球场上度表现好，跟住赚得大钱，赚得多钱，老细又赚钱啊嘛。咁老细话：喂，你哋啲科研人员同我搞搞去啊，有咩办法？咁所以运动心理学咧，都系喺美国。即係早期係做咗好多數據分析，咁啊應用，但係而家就而家世界各地都有啦，我們香港都有啦，咁啊德國啊、歐美好多地方都有呢啲嘅數據啦。咁所以即係嗰個頭先白元豪你講呢、這個即係憂慮咧，都係而家係已經係比較淡化咗或者淨化咗噶啦。 咁、因為我見到有啲即係頭先雷 Sir 都話 burn out 咗啊，即係對嗰個運動開始厭倦。有陣時候我諗我哋自己唔好話精英運動員，我哋自己有陣時候玩一項運動玩得耐，你都覺得好似想換喎、 所以都要適當地調節，呢、這個最緊要。 係運動員所受嘅壓力，我哋真係未必可以感受得到，尤其是即係而家踏上去呢個國際嘅舞台上邊咧，所以你就話突然之間退賽咁樣，咁但係諗深一層，係其實佢哋承受嘅壓力可以係非常之大嘅。咁一陣間就嚟九点钟啦，我哋准备啊打打气啦，唔该女士。 到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喺九龙城回旋处。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丽业街都系车多，龙尾就喺益经中心对出。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分别近住南边围路回旋处啦，同埋白沙湾码头呢两段路咧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反方向去翻大埔啦，都系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就慢车，喺慢线比较车多，排到去天富海湾。另外受爆水管影响，大角咀嘅利德街、福泽街、加善街同埋部分嘅角翔街咧，就需要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被告。请你马上回答。 Objection! Objection! 喂呀 ,Objection 啊 ,Objection! Objection! 法官大人。 法律面前普罗大众都可以有say，全赖有法律援助处。 电视节目法援之道。以真人真事介绍法援署怎样帮助草根市民面对刑事和民事诉讼，保障每位香港人的人权。 星期五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话你知，要确保电力工作安全，必须在施工前订定一个安全的工作计划，和严格遵守制定了的安全工作程序。 所有从事有关固定电力装置的电力工程人员，都必须向机电工程处注册，和持有有效的电工牌。 施工前应该先参考线路图、分布图、电路标签和记录等资料， 去确定有关电路的供电电源，之后要进行上锁挂牌。首先关闭电力装置和安全释放任何储存在电路的能量， 然后锁上开关掣以隔离电源，而锁匙要妥善保管，再在上锁装置那里挂牌，以及在挂牌上面写上上锁人的姓名和联络方法等资料。 之后采用电压显示器或仪表等的设备确认电器装置已经不再带电。 如果关闭了电力装置之后，但是发现开关掣不能够上锁，就要有其他控制措施，例如锁上电制房门和挂牌，避免有人意外接触到开关掣或者是重开电源。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尽力施展，寻觅最真晨光指引。 投资 O2O。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继续升啊，道指咧盘中曾经创咗历史嘅新高嘅，不过咧升幅收窄啦，最终咧收报35,084点，全日升咗153点啊。至于纳斯达克指数咧就微微升啫。个股方面咧 ，Facebook 第二季纯利咧按年升咗一倍啊，去到咧103亿美元啦，每股咧都有啲盈利嘅，胜于市场预期啦。不过活跃用户方面咧，就有少少下降嘅迹象咁啊。至于其他嘅大型科网股咧，都出业绩，譬如亚马逊咧，上季收入咧差过预期啊，盘后咧要急跌5%啊，拖累香港今日嘅股市咧，有啲科网股咧睇到啊，夜期方面咧都麻麻地啦，港股 ADR 咧全日都偏软啊，按比例计咧就跌大概200点到啦 ，ATM 咧，失暗大科技股咧就再度挨沽啊！今日睇嚟咧，真系有少少回调嘅迹象啊！咁啊，心机旁边你咧就要做定风险管理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 嗱，我知道你热爱睇一啲体育嘅赛事，奥运一定唔会错过啦。 啊，当然啦，所以呢轮咧都系将个电视机咧揿嚟揿去睇唔同嘅台啊，追唔同嘅项目。尤其是呢轮就见到香港队啊振奋人心啊，又金又银，香港人都屈咗喺呢几年好耐啦，应该系特别开心嘅。 系啊，啲奖牌真系可以令到人好似更加团结，同埋洗走啲戾气咁啊。 系啊，嗱，当然除咗有奖牌攞之外咧，我见到嗰啲即使咧攞唔到咧，都应该等佢哋开心，因为打到啲咩全国嘅一姐啊，或者嗰啲武林高手咧，都打到一额汗，最后咧先至系紧输嘅啫。咁呢啲咧都其实对佢自己咧，对香港人有交代噶啦。 系。 咁啊，亦都咧多咗好多啲项目、哦。咩三人篮球可以连埋嗰啲街边滑板仔都可以啊，变成咗咧登上大舞台，咦，迟啲可能打麻雀都会系奥运项目，都唔知会唔会系？ 唔知得唔得咧吓？ 咁另外咧就我哋唔知道嚟紧来年咧会唔会多咗小朋友咧改个名做加朗啦，几好听啦吓。咁、但系咧报名学 fencing 嘅人咧就几乎肯定一定会多噶啦。咁可能可以谂下，不如整一啲面具啊，好似 fencing 嗰啲咁样咧当做平时啲口罩啊，小朋友应该好开心嘅。咁亦都咧，因为睇奥运咧，同一日里边咧，可以认识咗咧好多以前唔系咁熟悉嘅名嘅。 嗯，系啊。 加朗都两位啦，系咪？咁原本朝头早咧就睇住伍加朗啦，谂埋另外一个乜嘢木咩加俊咧吓。 嗯。 冇乜点听过啊，真系。啊，点解咩球衣有冇国徽啊？啊，定系有冇个章？系咯，佢惹起咗个风波出嚟。 嗯， 唉，战衣嗰样嘢咧，其实如果系玩下运动人都知道咧，对嗰个球手啊或者运动员咧好重要噶嘛。 嗯，系啊。 生理上、心理上即系惯咗啊，发挥尤其是啲咁 high end 啊嗰啲地方即系争啲啊， 爭個零點幾秒就係輸啊贏啊搞嗰樣啊嘛， 嗯， 啊咁搞啲咁嘅嘢，咁終於成功爭取啦，攞到件 losing jersey 啊，輸波嗰件衫， 嗯， 啊咁贏輸本來唔緊要嘅，不過嗰個運動品牌真係擔心咧。咁， 嗯， 當然啦，另外一位家朗咧，張家朗咧，啊就係，是，打低咗呢啲歐洲嘅名劍手咧，啊就攞到個金牌啦，啊咁亦都啲人唔知係讚賀啊，定係抽水啊，各樣都有啦。以往咧就好似唔多國有咁多人走出嚟嘘寒問暖嘅。諗翻起咧好多年前啊，阿李小龍咧突然死亡之後咧，啊都有啲唔同嘅學校咧，即係讀過下嗰啲咧，走翻去殯儀館啊樹。啊，所以十年人事就唔知道会唔会几翻身，但系追名逐利呢啲样嘢就永远都好似唔变嘅话。 嗯， 不过讲到学校咧，就系，有关呢个大辉事话， 系咯， 佢读过，咁就唔系日本个体操王子咧，桥本大辉，而系阿林大辉先生嘅。咁啊，因为阿张家朗攞到个金牌咧，就俾人啊炒翻出啲旧事，就话，咦，原来阿林生之前咧。豪情壮语讲过咧，就话如果嗰啲学校学生攞到金牌嘅话咧，就包有楼住。 嗯， 啊呢样嘢咧，就可能惹起人哋问啦。咦，如果有人咧一落千金啊，讲咗，咁如果嗰千金冇找数嘅话，咁可唔可以追究嘅咧？喺法律上好啦，咁呢次咧就俾咗个机会咧，讲翻我都唔多熟悉嗰啲民事法律咧，里边嘅合同法啊。咁其實我相信香港咧，就好多人咧，其實對一啲講合同啊、合約啊、契約咧嗰啲法律咧，都有讀過下嘅。 嗯， 即係譬如嗰啲保險業啊、銀行業啊、金融業咧，佢哋考唔好多 papers 嘅。 嗯， 嗰啲卷咪啲叫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基本法律嘅原則咧，裏邊咧差唔多實有咧，即係何為之合同噶啦。 嗯， 咁但係如果係讀呢類嘅呢，這個方向嘅科目咧。我想如果乜嘢案例都唔识咧，最起码咧识得一个咧系经典案例嚟嘅。 系， 咁我谂读过啲都会知噶啦，一定系嗰个叫做咧 carbolic smoke ball 啊，英文啊。咁咧就对一位女士咧叫 Carol 嘅。 系， 咁啊讲乜咧？咁啊，咁啊先讲咗嗱呢个咧就系合同法嘅一个基本嘅案例啦。咁何谓之合同？我哋简简单单讲下先啦。这个案件呢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当其时一八九几年呢，就因为有感冒流行，好像现在香港正 肺炎感， 是啦，咁呢就是有间药厂就是，喂，唔该食我哋隻药呢，跟我哋嘅方法食呢，就一定係治疗到个病㗎啦，否则唔得嘅话呢，就赔100磅咁样。咁有位女士真係买咗啲药食，食咗之后呢依然有感冒喎，咁，于是问佢攞钱啦，药厂唔肯俾，告咗上法庭。上到上訴的時候呢，咁藥廠就話，其實我哋呢啲講下咗，即係叫做 mere puff 啊。咁但係法庭話唔係喎，你仲將錢擺咗落銀行嗰處，咁啊顯示到你有諗住有法律約束力噶嘛，唔係齋講噶嘛，另一方面呢，你呢啲咁嘅説法呢係一個單方面嘅 offer，unilateral 嘅 offer， 咁全世界任何人收到呢唔使通知你。佢照做得噶啦，佢唔使通知你嗱，我而家去打劍啦，我而家去攞金牌啦，佢唔使通知你噶，咁佢咪去打咯，打咗之后攞到金牌翻嚟，喂，唔该俾钱，咁呢啲咧就系，当其时嘅案例咧嗰个原则嚟嘅，咁得出嚟嘅意义就系话，讲咗嘢要守诺言噶，有口子噶，亦都不如咁讲啦，今时今日就算有500万啊，四叔俾加埋250万。700多万香港买到咩楼呢？纳米楼咯。如果你比欧洲嗰啲剑手，你知啦，法国、意大利嗰啲拿破仑时代之前都已经格剑噶啦嘛。人哋嗰啲传统啊、训练啊、各样咧，同香港真系冇得比嘅。所以如果香港攞到个金牌咧，就应该好似 DSE 咁啊，加多几粒星，金星星星先啱。人哋啲剑手望到我哋吓个纳米楼。你冇同佢讲话更衣室啊，人家等架山嗰啲地方会大过佢啦。 唉，我真系试过啊，有个朋友喺外国翻嚟话，哇，乜你间屋豆腐润咁细嘅咁？ 知唔系啦，系咪？你即系凑埋先至买到个豆腐润，俾20几年先至10年磨一剑啊！金牌选手 唔好笑大人嘅口啦，係咪？咁啊，總之冇得講都要講啊，即係做人有口齒咯。 係啊， 我相信家朗嘅前途咧就冇得限量嘅，大把人而家爭住送嘢俾佢嘅。嗰啲係講個心嘅啫，你即係贊助佢、幫助佢，咁呢啲咧就係、是。希望佢能够咧系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啦，对嗰句。 冇错，希望可以超越自己，咁就已经系最好啦。 嗱，睇今次嘅奥运咧，见到好多新景象嘅。美国嘅所谓 NBA 以前叫梦幻队啦，今次咧就落笔打三更输波啦。都不幸地咧，中国女排以前攞到连霸噶嘛，咁我系由张荣芳啊、孙俊芳嗰啲开始睇到郎平出嚟做大锤手。咁但系始终咧就系、是、世界轮流转嘅吓，咁啊呢方面我哋未必赢到，但系第二方面咧吓，连香港咧攞到咁多牌，咁所以系大家都系要好似逆水行舟咁，不进则退啊！ 亦都见证咗一样嘢咯，就系、是、嗰个坚持同埋嗰个毅力咧，真系可以令到一个人嘅水准发挥到超水准，超越自己咯。 系咯，我哋睇到啊何小姐咪知咯。咁所以大家就唔好话气馁或者过分兴奋，总之都系大家加油向前看。 系啦，有时都系嘅。我觉得咧，刷新一个自己新嘅个人纪录啦，又或者做到自己发挥到水准咧，其实已经系好好嘅一件事嚟噶啦。 系啊，一个人发挥到，令到大家睇到都开心啊！你见何小姐就系啦，澳洲泳手唔简单噶。 系啊，最大嘅亮点咧，我觉得就已经唔系其他物质上面嘅一啲条件啦，反而系令到大家咧更加齐心，同埋大家一齐为佢加油呐喊嘅时候嗰一股动力同埋凝聚力咯。 绝对是正如之前所讲，不是说只是攞金攞银，总之那股动力呢就可以驱动到大家呢排走之前那些不开心的空气呢。 是啦，希望样样嘢都是啦，明天会更好啊，大壮咪。 大家都咁话。 好啦，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arbie。 一颗眼泪得不到一个身份，凡人没有爱，看似低一等级，只笑叫做光棍。回音唯有一等再等，我庆幸明日机会来临，神迹总可以等。神明做了我，应该也制造多一位给我关心。神明做了我，这个装饰品都总有个被吸引。寻找神圣的小女神，那一晚缘分总没下文，唯有多点勇敢。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美好，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 疫情关系，大家都唔可以周围去。有啲博物馆想去睇，但系又去唔到。最近众筹网有个几特别嘅谂法，佢哋想整一个开源博物馆。呢一个博物馆希望透过 3D 素描，将世界各地嘅艺术品变成数码模型，然后透过大家嘅 3D 打印机打印出嚟，咁就可以足不出户都可以参观博物馆啦。唔单止可以令到艺术品普及化，仲可以俾更多人了解到每一件嘅艺术品。就算喺疫情底下，都唔怕喺屋企好闷啦。大家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星仔黄家星。 神光 Monica。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就有何太喺度啦。早晨啊，何太。 早晨，早晨，嗯、早晨。 我知道你今朝早打电话嚟咧，系有啲说话想同个女讲噶、 哦。任何事都要坚持。 嗯， 即系父母咧喺永远都会喺后背后度 back up 佢嘅。 嗯嗯嗯， 叫佢唔使担心任何嘢。 系 吓、啊，总要自己顾掂自己， 嗯、 就唔使担心。同埋佢个细佬咧就继续读书，佢细佬而家读紧护士，咁都好辛苦， 哦、 即系希望佢两子弟可以继续努力落去啦、 嗯， 努力向前啦、 嗯， 为自己嘅将来，好似阿张家朗咁样，要自己坚持落去，唔好放弃， 嗯， 一定得嘅， 嗯， 系 女女系咪因为而家重新去翻工，所以你咁样勉励佢咧？ 系啊，佢因为佢好中意呢份工啊，佢唔想失咗佢啊，因为所以我好希望佢都可以继续做落去，唔好有乜有乜之后咁嘅差池咯。 嗯，明白明白。咁我希望佢都系啦，即系工作愉快，同埋咧，既然系中意嘅话咧，我相信佢就会落多几钱肉紧，加多少少心思落去，咁就会越做越好，自己会开心啲咯。 系、啊、希望佢啲人俾多啲机会佢咯， 系、 嗯、嗱、 自己又可以试下争取嘅， 体谅下佢咯，体谅下佢咯。 嗯嗯嗯， 吓 系咯， 同埋佢而家拍拖嗰个顺顺利利啦。 拍得耐唔耐啊？呢、這个 都有大半年噶啦。 哦，系咯，咁希望稳定咯，嗬，跟住慢慢发展咯。 系啦，系啦，系啊，系啊。 好啦，总之就一切最好嘅嘢都希望佢拥有啦。 吓 吓吓！多谢晒你电话，何太。 系好，系 好啦、 啊， 拜拜， 拜拜。 徘徊丛林迎着雨，掩饰风中的客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君眷，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静望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知心软。今天今天，随着云烟。赠我衷心祝福一串，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的飘，寻觅无。 Happy Friday， 追踪三十一有 Kason 罗启新，早晨 Kason， 早晨 Kason， 喂早晨啊，哦早晨啊 Kitty， 睇乜好今晚？ 今晚咧嗱咁样嘅，咁啊八点钟咧发。 知道啊。咁啊，即係我哋成日都覺得，誒呢啲嘢唔關我事嘅，你永遠唔知道幾時關你事啊嚇。 咁啊係喎， 係啦，就算你話，誒、欸、我啊都係一個中產人士，好似 O 咁嘅，即係財子 O 咁樣嚇。 負資產人士我係一個， 我唔會申請法援，唔需要申請法援嘅。咁可能有啲人申請法援告你咧。 係啊，我哋呢啲成日講錯嘢噶，有嘴多麻煩啲啊，要睇下呢個節目係啊。 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啊，今日嗰个故事咧就系讲啊，有一个咧叫 Tammy 嘅，即系法律援助律师啦。咁佢咧就回想起喺私人律师行咧实习嘅时候咧，曾经系协助处理咧一单案件嘅，就系、是、有个叫 Catherine 嘅人咧，就喺内地公干啊，受伤啊，搞到全身瘫痪啊。但系咧，保险公司迟迟咧都未有回复，会唔会作出赔偿？咁跟住咧就向法律援助署申请啦，点知仲要经历呢个漫长嘅法律程序嘅。咁大家如果想了解多啲啊，当古仔睇又好，啊当常识睇又好，今晚八点可以睇下法律法援之道嘅出路啦。 好啊。 咁跟住咧八点半就号手就位，已经嚟到第十二集啦。 嗯。 今次咧就系讲啲队员咧喺艰苦嘅环境底下咧锻炼体能啊。 嗯。 即系其实咧呢啲火箭嘅号手咧，佢哋基地咧都喺山窿入边。 嗯、 即系不见天日嘅，其实都几特别噶吓，嗰、那个感觉系啦。咁、跟住咧，大家又我又想睇多啲，或者系重温呢个奥运嘅精彩片段啊。因为而家嚟紧咧，就要睇下何诗蓓会唔会可以啊， 攻 到金牌啊嘛。 系、 嗯，所以咧，咁如果你话我错过咗唔紧要，今晚咧就系九点半啊吓。其实咧，我哋即系一般要翻工嘅人咧。去睇呢一個奧運咧，都會錯過咗好多嘢噶。 嗯， 係因為實在太多太多項目， 賽事太密集啦，係啊。 冇錯啦，咁大家又要留意一下啦。咁跟住咧啊，要同大家講下啦。十點鐘啊，零距離科學重返月球啊。 嗯， 即係你諗下，當年咧，即係1960几年嗰段時代咧，我哋而家相對咧見翻咧就好落後嘛，啲科技係咪啊？即係電視又黑白嘅，啲雪花又花嘅，但係嗰陣時已經射人上去月球啦喎、所以就會有好多所以太空競賽咧就真係帶嚟好多新鮮嘅科技啦。咁但係而家咧就有一個夢想係重返月球喎、咁翻去做咩咧？嚇嗰度乜都冇，係得啲旗喺度咁插咗喺度咁樣， 起啲嘢咯。 啊！ 起啲嘢咯，佢 系啊，咁啊有其中一样嘢就系话，喂，你知啊，月球呢一个星球里边嘅嗰啲矿物啊嘅含量究竟系咩嚟嘅咧？啊，咁啊，如果有好多好嘢嘅话咧，即系运翻地球咧就发达啦。 哦， 有啲人咧净系谂得仲劲啊！ 嗯， 即系点样可以喺嗰度咧？生产即系搞个电网而向地球供电、啊。 哇，好劲、啊！电影剧本嚟噶咯，基本上 系啊，好多时啲嘢都系靠电影剧本咧，刺激嗰啲人点样去谂噶吓。咁今晚就睇下有冇咁可能啦。 好啊， 唔该 Kaso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队游泳代表何诗蓓今朝将会出战东京奥运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争夺奖牌。已经取得一面银牌的何诗蓓，昨日以总排名第二晋级。羽毛球混双项目，邓俊文和谢影雪组合将会同东道主日本球手争铜牌。首期電子消費券將於後日開始發放，其中一個發放平台八達通表示，已經成功登記領取消費券的市民可以透過多種方式，包括在港鐵站內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賠領取站泊卡，或者輕拍八達通手機應用程式等等，即可領取頭2000元。八達通營業及市務總監李玉瑤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港鐵會安排服務大使在站內協助市民，已經預計可能會出現短時間內有大量客戶領取消費券，相信系統能夠順利操作，但他提醒如果有很多市民在同一時間領取，可能要排隊輪候。他又說，自消費券計劃公布之後，新商戶有增加，今年4至7月已經有超過20000個新申請。另外，亦都有大約15000名嘅的士司機已經申請使用八達通帳戶收款。 北京出现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在星期日从益阳途经长沙返北京。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强调要严密防范境外疫情输入，严格执行现有防疫政策规定，加大机场核酸检测、清洁消毒力度和次数，对涉外航班地面服务人员落实封闭管理、定期核酸检测、严格个人防护等措施，不允许交叉工作。另外，会议又强调要迅速开展调查和溯源工作，追踪确诊病例行程，扩大筛查范围，公共场所要严格限制人流，鼓励远程和居家办公，加强进出北京旅游管理，公园、景区、交通场所等严格落实限制人流，检测体温、记录行程、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发言人反驳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日前在新加坡发表的涉华言论，指出中国不能容忍美国为地区添乱。发言人说，这些言论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目的是为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服务，又指美国反复无端攻击中国，挑起事端是逆流而动，注定枉然。希望美方放弃傲慢与偏见，停止充当教师爷，以谦逊的态度参与地区合作。奥斯汀访问新加坡的时候说，中国在南海大部分海域的主张并没有国际法依据，侵犯区内国家的主权，美国将支持各国捍卫自身权利。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星期初仍然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十点半。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50点，跌264点，成交金额1,2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36点，跌79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2跌14.8，美团218.4跌10蚊，阿里巴巴188.3跌9蚊。盈富基金94.05升2蚊，友邦保险是94.15升2.1，盈富基金26.58跌2.6，信达生物78.55跌2.6，中国平安66.6跌8.5，比亚迪股份232.6升6，港交所490.8跌9.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74，日元109.53，瑞士法郎0.907。加元1.247，人民币6.464，英镑兑美元1.395，欧元兑美元1.188，澳元兑美元0.739，新西兰元兑美元0.7。日经平均指数报27,407点，跌375点。港金现价报16,94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9.82美元，卖出1,830.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就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就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丹桂村。而较早前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福亨村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大角咀有爆水管，利德街、福泽街、嘉善街同埋部分的各长街是会暂时封闭的，驾驶人士请考虑改行其他的道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龙尾在格田村，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系车多，龙尾在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近北角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太古城。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奥运站一段是车多，车龙排到海丽村。呈祥道去荃湾近蝴蝶谷道一段是慢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西贡消防局。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马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天富海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新年陈永新导演以作家身份上嚟二台院线介绍新书。 咁多年入面有啲咩比较特别嘅现象，譬如 Marvel 原来廿几套戏可以串埋变一个故事。咁香港有冇呢许冠文同周星驰有咩分别，唔同嘅演员我合作嘅时候有一啲有趣嘅嘢，譬如而家最 hit 嘅德斌啊。咁嗰啲啦，几系一个喺电影圈入面工作嘅人嘅感受摆咗落去。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我是马俊伟。 香港的演艺圈咧，即系入行同埋成长啦。我哋香港有我哋自己一定嘅特色噶。你去到内地咧，去到唔同一啲大嘅影城拍戏咧，你会睇到嗰个资源系非常非常之充足。咁佢个硬件嘅配套咧，其实的而且确系好先进、好全面。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今朝我想讲，你是边位啊？乜嘢系沟通？最简单嘅沟通就系我哋面对面倾偈咯。发明文字之后会写下信，当可以用电话见面都唔需要啦。随住科技嘅发展，我哋沟通嘅思考模式其实开始唔同咗，开始变质。例如我同你面对面倾偈，我面对面见到你，知道你系一个点样嘅人，我咪点样同你倾偈咯。但是当我同你倾电话嘅时候，根本就唔知道你同我倾电话系咪真系同我倾紧偈啊？可能你已经做紧另外一啲嘢，我都唔知啦。我哋嘅沟通变咗质啊！话说早排我同一个朋友见面，谂住将一啲资料俾佢啦。我话我唔讲俾你听啦，惊你唔记得。我用智能电话嘅即时通讯软件将资料传送俾你啦。咁佢几时想将啲资料攞翻出嚟睇都得啊嘛。传送咗俾佢之后，隔咗冇耐，佢回复一个短信俾我，话佢收到。但系嗰阵我只系喺佢隔篱，只系一步的距离。佢直接同我讲话收到咪得咯，点解又要喺呢个即时通讯软件里边打翻一个短信俾我睇，话佢收到呢？ 我问佢点解啦，佢嘅回复就系话：哦，惯咗。然后我又陷入沉思啦。佢所谓嘅惯咗系惯咗乜嘢呢？惯咗好有礼貌回复别人的问题，惯咗唔同人面对面倾偈，还是系惯咗一个分裂嘅自己呢？随住网上科技嘅出现，当见到人嘅时候，喺人哋面前嘅系一个自己，但系当人哋见唔到你真人嘅话，你就会系另外一个自己。简单嚟讲，就是你平时见到人的时候，那个自己的行为表现和你在网上边人家见不到你的时候，你的行为表现是不是同一个人呢？诚实地问自己，你都知道你已经变成两个人，好像细胞分裂咁，完全分裂了另外一个自己出来。因为虚拟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经常说在虚拟世界讲嘢，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身份，但是慢慢现在变成是另外一个人，那个不再是你自己，甚至你自己都未必会认识这个人。下次当你上网讲嘢的时候，试试留意一下，你仲识唔识得俾紧网上评论嘅呢个人呢？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从未说过爱着谁，为谁而憔悴，从来没有想过的。对，我的眼中装满疲惫，面对自己总觉得好累。我也需要人来陪，不让我心碎，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其实我并不想他们说的难以安慰，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罪，为何在夜里却一再流泪？每天抱着寂寞入睡，想过 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人咧去到某一个年纪咧，就会好常留意一啲养生嘅食品。 啱啊！ 咁今次咧，我讲呢一样嘢咧，其实佢味道咧就唔系话好强烈嘅、 嗯， 但系佢咧个变化好多端，即系你摆喺甜品又得，你焗水饮又得，甚至咧你摆落去做餸咧都会有嘅。 我谂到 系咩？ 红枣。 诶、欸，个 friend。个 friend 杞子 系啦、哦啊，你都有啲胃根啊，冇错啊。呢、這个杞子咧，佢又唔系 跟得你多嘛？ 大家话啦，嗱、啊，佢咧 嗰、那個味道又唔係好搶，咁但係咧佢加咗落唔同嘅餸菜啊，或者一啲飲品嗰度咧，又會即係起碼佢有咗佢嘅顏色先啦、啊。亦都再重要啲嘅咧，就係有佢嘅營養價值啊！ 明目啊嘛， 係啦，成日都話杞子嘅明目啦，亦都滋補肝腎啦，明目益精添啊！咁所以咧， 眼睛個精啊 嚇，佢呢度明目就係、是、目就係眼睛嘅精啦， 益精可能精神嘅精啫， 係啦，總之就係、是、都係對你嘅身體好啦。咁但係咧有樣嘢想提提大家嘅，因為好多時最方便嘅做法咧就係、是、洗一洗乾淨嗰啲杞子，然後你就焗水啊或者焗蜜糖水啊。嗯、 如果買啲好乾淨嘅杞子，咪唔使洗咯。 唔係咁正常，你譬如擺咗落膠袋啊，咁、 哦、 你都會覺得要洗一洗先 嘅， 係啦，又唔係好阻你時間。咁、嗯、但係如果你太熱去到焗佢咧、嗯，反而可能會令到佢杞子嗰个营养咧流失咗， 系、哦、啊， 系啦，咁所以唔好用啲太热嘅水去到煮佢嘅，咁同埋有时候话喂冇办法，我煲汤落呢个杞子咁、样，咁唔紧要嘅，咁冇办法嘅情况底下咧，你就唔好净系饮啲汤，你食埋嗰粒杞子，即系 食 埋啲汤渣， 其实好中意，系啊，觉得好似食咗啲果实咁样咯， 系啊， 即系我平时都系中意多食肉嘅人啦，咁样，咁所以即系有得食，见到有啲水果类啊，或者呢一类咁嘅。berry 类啦，咁啲杞子英文都系有个 berry 嗰字啊嘛，我当同一科嘢，系啊，好似杞子英文系系咪啊？英语老师系啊，佢都唔知道，我有人 check 翻话你知道， 好似唔系，系啦， 等我揾下先， 唔紧要。但系咧，杞子咧其实都可以入赞嘅，即系可以咧煮餸嘅时候食嘅。咁、今日咧可以讲一个啦，大家可以翻去试下，叫做杞子杞叶炒蛋啊，咁就 得唔得？ 杞子杞叶炒蛋就系杞子同埋枸杞叶咧去到炒蛋嘅，做咩？ 啱咗啦， 睇下 叫做咩啊？杞子睇睇佢啊。 冇 berry， 但系我平时见好似有另外一个名嘅、哦， 系咪睇咗？睇咗国语译音啊？ 等我睇下先，好 自绝咁样。 再睇下啦，喂，讲翻呢一个杞子杞叶炒蛋先，咁啊个材料就系已经讲咗出嚟啦。点做法咧？你首先可以预备少少蒜蓉啦，咁啊蒜蓉就预备好，咁跟住我啲杞子杞叶咧就洗干净，就印翻干佢啦。咁啊蛋咧就系发匀佢之后加少少盐啊，你最好可以加少少麻油同埋胡椒粉调一调味嘅。咁啊好简单，就系将个蒜蓉咧起咗镬先，跟住就摆嗰啲杞叶落去，杞叶落去系啦，咁啊炒一炒，炒香咗啲枸杞叶，然后咧你就可以将个蛋啦同埋嗰啲杞子咧摆埋落去，咁啊兜一兜匀佢。 我唔知道枸杞叶原来系。杞子个 friend 啲叶啊， 枸杞叶系啊， 系咪同一科嘢嚟噶？ 同一科， 我真唔知道呢、个真系。 咁总之都系 系咪今日问咗好多唔知道你都解答唔到嘅问题？突然间， 枸杞叶我真系唔知道，但系应该就系杞子杞叶，即系都系嗰啲 friend 嚟 嘅， 系啊。但系就可以摆埋一齐煮炒蛋咯、因为其实蛋咧佢个包容性好强噶嘛，系啦。咁啊摆埋呢啲杞子落去咧， 你个包容性都好强。 系啊， 我问埋啲蠢问题，你都 hea 过答咗佢。咁啊，睇下即系有慧根嘅听众朋友，可能都帮我哋提供下啦， 可以试下啦，系啊。 嘅嘢或者煮食嘅嘢都系咧，即系集思广益嘅啫。 同埋包翻个底先，嗱、就唔好话听到一有营养啊，或者明目啊、益精啊咁样咧，就即刻去食好多。咁因为咧，其实都有啲人咧系唔适合食杞子嘅，咁所以自己睇翻啦。譬如你话感冒啊，或者有一啲脾胃虚啊、腹泻啊，或者有啲热性症状嘅人等等咧，都可能未必咁适合嘅。咁啊，当然如果你话系做一个食疗嘅话，大家都可以问翻专业嘅人。事啦，咁但系间唔时，譬如你焗下水饮呢啲咧，就应该冇乜坏嘅。 好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好啦，今朝早嘅享乐时代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最近咧，因为屋企咧就买咗一个 E 车，咁 E 车咧其实咧系我细细个开始咧梦寐以求咧，希望屋企拥有嘅一个，可唔可以叫家电咧？家品？即系屋企嘅一啲 电器嚟噶嘛， 佢都系电器嘅，但系硬系个感觉咧似系一个工具多啲啦，唔知点解吓。咁咧呢个 E 车咧就因为细细个嘅时候咧，自己成日咧都会买嗰啲玩具 E 车咧嚟帮啲公仔车衫啊。咁大个嘅时候咧，其实学校都有上家政堂嘅时候学用 E 车嘅，但我觉得我学校嗰个 E 车咧就系简易版嚟嘅，即系净系真系摆个线啊，然后就教我哋穿咗嗰个 E 车嗰支针咧，就即系车啲简单嘅步伐啊咁样啦，有冇？ 冇乜教话咩杂骨啊，其他嗰啲比较复杂啲嘅工序啦。咁但系咧，最近买咗依车翻屋企嘅时候咧，就开始研究啦。即系其实依车有好多种唔同嘅用法噶嘛。同埋其实咧，因为我屋企咧都几常咧揾一啲裁缝去改衫嘅，即系例如可能一啲衫咧突然间今年觉得闷闷地啦，个款想改变一下，即系由佢长身咧就变做短身啊，或者系特别咧，其实有小朋友之后咧买佢嗰啲衫裤嘅时候咧，可能个裤脚太长或者个腰太松。咁都会自己尝试车下佢咁样， 唔系件件衫改得噶， 都系。咁当然有啲即系就自己唔够胆乱改啦。 即系肥咗就唔改得噶嘛，即系我原本系瘦嘅，跟住我肥咗，咁改唔可以改件衫改大啲噶嘛？ 加布， 你反转 拼布咁样拼咯， 唔得嘅， 即系加两忽。 我啱就系想讲你啊，你啲衫就唔改得啦。即系阿星， 我嗰啲唔可以加落去，唔系拼布就系一个新 design 嚟。 即系你以前两件。衫咧，你而家都要拼埋 车埋一件， 系啦。咁之后就可以同人讲，哦，呢个系特别品牌嚟噶，系咩品牌啊？阿星嘅品牌咯。 哇， 系肥仔星啊， 好嘢喎吓。咁我想讲咧，点解今日突然之间讲呢一样嘢咧？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今日我行入嚟嘅时候望下我件衫啦。我呢一件衫咧系自己整噶。系啊，自己整嘅， 衫定裙啊？你讲紧 嗱，佢本身衫嚟嘅嗱，其实咧点解会变咗自己整嘅一样嘢咧？其实我买翻嚟嘅时候咧，佢系一条裙嚟嘅，咁但系因为咧佢甩色，因为嗱我件衫要讲俾听众听咧系黑色嘅，咁好多时咧可能大家买啲深色衫嘅时候咧都会遇到呢一个甩色嘅问题啦。咁我今次系有啲大意嘅，因为我一心就谂住啦，嗱佢本身咧系有三种唔同嘅布料拼埋一齐嘅，嗱一个系黑色嘅棉布啦 ，cotton 质地嘅 T。中间咧就有一浸咧系啲恤衫料嘅黄色嘅，然后最下低咧就有一层咧就系啲花布咁样嘅，咁啊三种唔同嘅布料拼埋一齐啦。咁我就谂啦，啊，既然佢将呢几样嘢车得埋一齐，咁即系话佢嘅深色布料应该唔会甩色啦。如果唔系，照佢应该唔会将佢摆埋一齐噶，唔系点洗咧？系咪？咁我就好放心咁样将佢摆入洗衣机洗咯。点知洗完出嚟之后，发觉原来真系会甩色噶。咁然后咧，那个黑色咧就祸及咗下低嗰两节嘅布料。咁通常咧，一般人洗完衫之后咧，即系好似早几日啦，海都有讲啦，琴日咁都教即系有啲污渍系可以洗得甩嘅。但系咧，有时咧甩色嗰啲渍咧，真系洗极都洗唔甩。 哎呀，所以话咧，衫咧其实最好系咩啊？用手洗，你唔好摆入机洗咧，就可以免好多嘅危机嘅。 你起码可以意识到佢原来会甩色先，咁你可能唔会浸另外嗰两节落去啦。咁我今次嘅梳忽咧，就构成咗我下低嗰两节咧，就变咗特特甩色啦。咁因为一个黄色嗰个位置咧，真系洗极都洗唔翻，即系干净佢啊！好多嗰啲，因为甩色咧，你知咧，有时甩得好肉酸啦，系一笪笪噶嘛。 仲要一笪笪紫色啊，因为黑色 系啦，佢黑又唔系黑，佢好似将嗰只布料染到灰灰地，好似好污糟嗰种感觉。 咁咪型咯。 我就唔系几想啦， 芭比品牌， 我就唔想佢，即系俾人感觉上佢真系好系甩色嘅嗰种感觉啦。于是我就剪咗中间嗰节出嚟咯，即系嗱，因为我而家件衫咧都依然系有两浸布嘅，但我就将佢甩色，即系染色染得最严重嗰个黄色，因为佢正色啊嘛，剪咗，然后我就将上高嗰浸 cotton 料咧，同埋下低嗰浸花边脚车翻埋一齐咯，所以佢就有一条长裙变咗做一件衫啦，系啦，咁其实我。我觉得呢啲 DIY 系几好玩嘅，因为咧其实我未买衣车之前咧，我都成日做呢样嘢噶。例如我会将一啲长袖衫，如果你即系觉得好似好闷啊，或者觉得冬天嘅时候咧着嗰只质地咧其实又唔系好够暖，咁不如将佢改做秋天衫啦咁。咁我就会剪咗佢只袖，变咗做中袖。然后咧嗱，你而家咧戴口罩咧，譬如唔系立体口罩啦，平面口罩咧咪通常有几折嘅。咁我就用翻嗰个方法咧，将嗰啲布咧就即系慢慢一幅一幅咁样搭住咁样啦，好似口罩嘅纹咁样，咁有几层咯，咁然后咧，你中意用针纸又好，或者用衣车又好咧，将佢车翻埋一齐咧，佢就可以变翻一只咧，即系唔会松泡泡嘅中袖。 好复杂，我记得以前我试过一次嘅啫，就以前牛仔裤，咁即系个人即系僆仔嘅时候，佢都仲长高嘅年代，你话几耐啊嘛？咁条腰咧就冇粗度噶嘛，但系个人只脚又长咗，咁条裤咪吊脚咯，咁最后把心一横，你又唔舍得掉啊嘛？ 放两寸咯， 放尽啦已经，放尽。 我知你谂。住剪短佢做短裤， 直头系啊，直头剪咗佢做短裤，因为嗰时仲系廿二腰嘅年代， 短裤就唔系 有42寸长嘅美腿， 望咩星？ 我做唔到呢样嘢噶啦， 你都试过廿二寸嘅，廿二年前 十几年前啦。 其实咧，即系我觉得呢啲小创意咧，即系不妨都可以发挥下嘅。咁、我都学紧车其他啲新嘅嘢，即系例如之前咧，其实已经过晒时噶啦。疫情开始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尝试车啲布口罩啦。咁我都学紧啊，因为咧原来咧坊间咧，我买咗 E 车之后先知咧，系有好多呢一啲咧现成嘅纸样咧可以买噶。即系你去一啲成衣店啦，或者系买一啲衣饰配料嘅铺头咧，其实有好多现成嘅唔同 size 嘅纸样，即系无论系做衫啊、做裙啊，或者系做手物，即系好多唔同嘅衣样咧，系可以买一啲纸样翻屋企嘅。 即系直情教你系你直接喺跟住嗰张纸咁样印。 系啦，你跟住嚟，譬如画咗佢，然之后就裁咗块布出嚟咧，咁你当然即系要自己慢慢再有心机去车啊咁样啦。 就话阿星问嗰个问题咧。即系问得好好啦，字正腔圆啦，嗱 keep 住呢一个， 系 keep 住呢一个啦， 系啊，你一定要将你啲知识带走啊！ 即系我哋系发讲翻正话一句啦，嗱以后睇唔到你啦，你自己执生啦 吓，唔系会望到我嘅，会望到我嘅， 冇事嘅，佢咁正叻，系咪？ 好嘅，你正得边啊？ 唔会好正叻噶， 嗱，所以话啲长辈就系咁谂啦，即系叻咧又惊你叻嗰头，即系如果你唔够醒咧又惊你出去俾人虾， 唔系啱啱好咯，啱啱好。average 咁样咯， 咁你而家觉得自己系咪 average 啊？ 我会 average 上少少嘅， 开始惊啦， 赞坏咗，讲两句， 唔怕，有边个虾你翻嚟话俾我哋听，我帮你虾翻佢。 阿星，唔好望翻转头啦，行咗出去，个世界你哋嘅年轻人嘅 ，OK？ 听到人嗌你唔好拧转头，知唔知啊？ 跌咗嘢唔好执， 系啊， 好惊我而家咁样呢个，个个叫我嘅时候我都。哎呀，望唔望转头好呢？ 喂，咁啊，仲有少少时间，不如俾阿星讲下有咩感受啦，喺度 慢慢讲啊， 唔系睇时间啊，唔系预料啊，就去到。 唔系，其实都开心嘅，因为即系有大家晨光第一线嘅团队即系一齐。咁因为我自己就系、是都真系好初哥啦，但系有大家系教我，即系好似钟哥咁 ，Barbie、Kitty， 大家阿 O 同埋小白，大家都会教我点样讲正音，就唔系讲懒音咧。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对我嚟讲已经系一个好好嘅学习嚟噶啦。 好啦，多谢晒阿星， 好多谢。 要有晨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提提你转头是10点钟新闻报道。